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 远众人。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寿溪乐园敲敲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星期二一样有我小张张。 早晨，早晨，我是小睿睿，同张张失败强鲜肉人，开开心心一个开。 喂，你搞错啊！你同阿失败强笠咗顶帽，叫失败帽，真系惨啊！ 系啊，失败强啊，佢自己订嘅所有嘢嘅话，佢完全唔得啊嘛。 好，阿失败强， 失败强，你咪叫失败强啊？ 非 唔承认啊？ 英文叫 failure 嘛？ 系啊， 系 loser，loser，loser。 唔系唔系，够啦够啦，申诉专员又嚟啦嗱。 升， 咁佢系啊嘛？ 我系啊， 系啊，佢认啊， 系啊。 几轻松啊！因为 loser 星期二事急就马行田，我今日行运，你嗰个咩急啊啦？ 我点知你咩急 ？A B C 个 C，A B C 个 内急。 哦，俾阿发人仔讲， 唔紧要失败，因为失败乃成功之母。Yes. 星期二行步路都好诡异，我系发人仔， oh. 今日得个名叫鲜肉人，耶！ 鲜肉人，鲜肉人啦，鲜肉 fly 人，小鲜肉 fly 人。 走肥啊！ 鲜肉之后有肥肉， 嗯，系啊，你好啦，失败强，系咪好轻松啊？而家话你都失败 都唔系啊， 唔系咩？ 喂， 唔 系啊， 我想问冇延续嘅咩？ 我唔知啊， 继续啊嘛，出得弯之后就出得 天。阿懒啊，进一步。 唔系啊，佢话有延续啊，因为我哋首先要食饭啊，因为你应承过噶咋喺星期二十三个药果你失败咗嘅话，你就会请大家食饭啊嘛，听者有份。 冇问题， 各位朋友咁啊嚟咯吓，好开始三小时节目《风骚爆人》啊，十点踏三。 昨夜他穿着黑丝袜进我梦，梦中一握我冲动，怕扭出火花对我说话。这晚热辣辣，呀呀，你这晚热辣辣，咿呀，趁节拍热辣辣，呀呀，拥抱我失起舞吧。他的嘴巴低呼喊骂叫骂，他是身心不懂招架。梦境之内，我喝着他的酒，让黑丝袜抱于手，他的歌几乎对我说话，我这晚热辣辣，呀呀，你这晚热辣辣，咿呀，趁节拍热辣辣，呀呀，拥抱我身起舞吧，他的嘴巴低呼喊骂叫骂。身心不懂招架， 开始我哋礼拜二嘅节目啊！今日多云有骤雨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至和缓东北风。本周中后期多云有骤雨啊！我哋由 Leslie 哥哥呢一首啊，我这晚热辣辣。 节目照旧咧，一样会有呢一个讨论区。而今日讨论区，哇，呢、這个题目真系太好啦、嗯！人生里边咧，好多嘢值得我哋感恩嘅。今日你同大家一齐咧，数一数 十件令你感恩嘅事。 开心，我感恩我个肚腩冇卅九。 我感恩我肚腩有三十九。 我感恩马老师请大家食饭。 懂天价，下的嘴巴低呼喊骂，条骂，客气伤心不懂涨价，我这慢热辣辣呀呀，我这慢热辣辣。 嚟张龙嘅呢一首热辣辣啦，我相信大家咧呢一排咧开始都越嚟越感觉咧夏天嘅步伐已经嚟得好近嘅啦吓，咁、室外气温咧即系早排啦，即系而家唔系落雨日子啦，落雨日子就好啲，即系冇咁热嘅，咁啊早排去到28度啊、27度啊咁样。其实咧，我想问大家一个好 stupid 嘅问题咧，其实去到呢一刻咧，你收晒啲冬天嘅衫嘅厚衫嗰啲。 我不嬲都唔使嘅，我不嬲都唔使嘅，系啦，即系我衣柜里面嘅话，有一半嘅就系摆冬天嘅衫，有一半嘅就系摆嗰种。 你屋企一定好大啦，真系。 唔系啊，衣柜唔需要大噶，不过就系收纳系啦，同埋你安排得好嘅啫，同埋我而家啲衫唔多咯。 系、但冬天衫通常你哋觉唔觉得特别肥啦、特别大件啦、我而家就 套咗几件。 系，我就系面对，因为嗰啲厚褛啊、羽绒啊、皮褛， 系 点算呢？因为咧，我试过有一年咧，我就求其好似你咁啦，即系执喺个柜里边啦，咁啊冇乜点理佢、发咗毛，即系个皮褛咧，即系好似有啲 发毛正常嘅。 咁跟住咁点处理？ 你都成日发毛啦， 正常。 你系点样处理自己噶？咁我可唔可以同你分享一下？ 一个白咩白洁布捽下佢系咪？ 唔系 喷啲咩啊？搵啲咩嚟抹啊？ 漂白水， 饮埋你系 嗱，你乱讲，你乱讲啊！真系讲啲真俾人哋以为真。 小心，唔系漂白水得噶。 嗯，系点做啊？ 漂白水真系得噶， 抹水抹皮褛。会唔甩色噶？ 你唔系你梗系沟水啦， 一比九啊九。 阿小师兄， 我有两件皮褛系好中意嘅，但系你知皮褛唔系成日着噶啦，我系特登攞个套咧去即系整干净封住佢摆入柜，但系第二年攞出嚟两件都发晒毛。 系啊系啊，真系会发毛噶，潮湿啊嘛。我就系话咁有冇人知应该点咧？阿大人， 我唔识啊。 收纳大人， 我个做法咧，我个做法就系点样咧？你话嗰啲厚褛，又或者系惊佢会发毛嗰啲褛咧，我通常。就会用一个胶袋，跟住抽真空。抽真空嘅话，首先你就系将佢嗰个 volume 会变得细嗰啲啦，跟住你就可以将佢搭起佢咯。甚至乎佢就系一张棉被，你将佢抽个真空之后，佢可以好扁噶。就系咁样嘅话，你一沓一沓一沓咁摆上去嘅话咧，又悭位，同埋嘅就系佢因为抽真空嘅关系，所以比较冇咁容易发毛。系啦， 我发觉有一个方法咧，可能都系一个方法嚟嘅，我都打算咁嘅。大家屋企应该有啲未去旅行嘅时候嘅 gift 啦 ，gift 系旅行先有用噶嘛，平时只一个 gift 啊嘛，咁我就将啲衫咧，如厚褛或者啲唔用嘅嘢咧，执晒个 gift， 个 gift 咧就执落个床下底，因为而家好多床有收纳嘅空间噶嘛，系咪有特别嘅消息啊？ 系啦，冇错，我哋先讲讲嗰只特别嘅交通消息先啦吓，因为佢就系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出口往中环方向嘅支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全线系封闭嘅，影响到咧就系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系严重挤塞啊，龙尾已经去到哇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啦，所以咧驾驶人士嘅话咧，请改行其他嘅隧道。 交通不似預期啊！咁大家就留意留意啦嚇。咁咯，因為而家啲牀咧就揭起嗰個油壓牀咧，下邊有個空間，咁就冇辦法，因為香港地少人多啦。咁啊，始終呢啲要用埋咯。我哋將嗰啲夾擺曬啲嘢。 擠曬喺床下底咯。咁我都會打算係咁。 我成日覺得好辛苦噶，我自己都係油壓床啦，都係喺嗰個床下底嗰度會擺啲嘢啦。但係你每一次一攞嘅時候，你就個噩夢嚟係啊！你要將上邊嗰啲係啊，你唔覺得咩？你要將嗰啲嘅 被啊、 被啊全部拉開曬。 仲要你唔記得咗死啦，擺喺邊個袋度咧？全部都翻上嚟攞出嚟。 跟住你要擁起佢，擁起佢，喂，又驚佢白砸落嚟喎，好驚。 我擁起佢，我又要好小心翼翼，我驚條腰。 整親條腰係啊！ 佢 已經 係油壓床噶咯喎。 唔係㗎，但係你重㗎嘛 ，OK 啦，係 啊，你都要力㗎嘛，係 啊， 不過而家呢個位尷尬就係個天氣問題啊。而家仲涼涼地，有時下個禮拜熱翻，再下個禮拜涼翻喎。所以我啲衫我都係仲未。 所以係咪一年四季你呢個擺？ 我都擺定喺度，你睇我今日都係長袖衫。 我覺得咁嘅呢一排咧，你可以 keep 一啲叫中度嘅熱嘅，因為凍熱衫， 即係可以進可攻退可守嘅衫。 羽絨真係可以唔需要啦，我覺得真係可以收埋，我自己覺得。 都好難講啊！我覺得係薄羽絨，其實有時候我哋香港人好著得起薄羽絨嘅，唔知點解 十零度都可以著噶啦。其實 點知啊，廿度人都有人著啊， 唔 係 有啲老人家都著嘅， 因為佢出入一啲冷氣地方，你又唔可以怪佢，因為真係好凍。 甚至有啲工作環境，啲 office 嗰啲咧，咁有啲阿姐咧長期著住口褸嘅，因為嗰啲公司可能好大，你又唔可以叫公司閂冷氣啊，唔係你喺嗰啲公司做嘢啊嘛。 係啊，我哋 library 有個姐姐咪係咯，成日見到佢嘅話都著親羽絨噶，佢就話唔使好凍啊咁樣啊，咁係因為佢哋個 書唔 習慣係 可能 係啊。 但以前老人家話唔好成日涼冷氣喎，你有冇聽嗰個講法 啊？其實有 我知啊，但係個問題係你翻嚟佢係有冷氣啊嘛，我唔可以佢熄咗佢噶嘛。 係啊，我唔做呢份工，因為成日開冷氣。 所以咧嗱，你話如果有啲大公司或者啲百貨公司咩都好啦，如果壞咗冷氣咧，都幾辛苦啊，因為 唔係休息啦，休息啦，係 啊， 唔得噶嘛， 餐廳都唔得。 唔單止咁樣，你冇留意嘅就係，若果係咁嘅話，係噏嘅。 系啊， 系臭嘅。 我真可以分享一下，我嗰阵时大学毕业第一份工，我都有做过 office 工嘅。之后咧个冷气坏咗，咁咧嗰阵时夏天， 你即刻辞职？ 唔系咁啊，冇。 真系因为咁。 啲同事咧，尤其啲女同事咧，知佢哋怕热啦，佢会着晒短袖衫翻工啦。 系啊，咁你咪开心咯。 凉翻，讲埋你就觉得唔开心啦。点解咧？大家会出晒汗啦。系嗰只味系好臭 味啊！嗰只味， 嗰只味好臭 味啊！ 嗰只味， 连音 臭到音都变埋。 狐狸味， 小羊羊就失晒成啦，已经晕啦， 好想晕晒嗰只狐狸除啊！ 系啊，我仲可以讲一样嘢，就系话其实咧，大家有冇特别留意到一样嘢咧？就系如果万一你话讲紧咧，即系嗰啲商场啊，冇咗冷气啊，或者佢稍微开得冇咁大咋，最大件事系边度啊？系厕所啊！你有冇留意嘅就系厕所系永远都系开到行一行同埋好肥劲特劲冷气，系因为嘅就系其实佢系将嗰啲味嘅话盖过晒，以及佢就系将嗰啲冷气抽干。干晒佢里面嘅话，你先至会叫做好啲啫。话最大件事嘅系好臭，你谂下几多人喺度出出入入， 咁咧个音要再美啲，个卖。 所以佢冇办法嘅，佢一定要开到好冻嘅。 我话俾你听，我试过有一次，咁啊落一间同朋友落一间叫做打边炉嘅地方啦，落地下嘅，即系喺低个地楼嘅， 系几多层地楼啊？ 一层啫，一层啫，坐低咧，嗱我入去都唔觉喎，因为入去好兴奋啊嘛，喂有位啊，嗰时搵位唔系易噶嘛，好啦坐喺度。点解咁热嘅？系咪因为呢度打边炉所以咁热咧？佢问下伙计，系啊，今晚冷气坏咗啊！ 哇，即刻走啦！ 坏啦，叫晒嘢啦，叫晒嘢啦，咁点就话？好彩我哋坐近门口，但系因为地炉咧都冇乜用。我结果食完之后咧病咗啊，各位病。 你又三十年来唔再打边炉？ 唔去嗰间嘢啫。 喺打边炉开冷气，开行冷气。 你话系咪嗱？打边炉 个朋友又冇买， 唔系又系好香港噶。呢个系好香港嘅特色嚟嘅，就系开行冷气打边炉，同埋打边炉系一年四季都打边炉，系啊，系啊，日日打冇所谓，夜夜打。 马老师你唔得啊，你个肚腩唔可以打边炉啊， 冇咁啦，得你食菜咯， 系 咪？唔好食咁多肉咯， 系啊，食菜 系啊。不过人哋话打边炉最肥嘅，因为好多嗰啲油啊、膏啊浸晒落去。 都唔可以咁讲，其实佢打边炉又要睇下几时食菜，应该系话一嚟嘅时候食咗菜先。如果唔系嘅话，就将嗰啲咧所有嗰啲肥油咧，佢就会吸晒。所以其实都有先后次序嘅。我觉得好早之前嘅话，其实咧淑女关注组已经教过大家噶啦，系点样打边炉，先后次序都有啲分别嘅。 系咁，你而家有冇改变你食嘢习惯？系咪而家你觉得豁出去啦？已经系嘛？ 唔会， 完咗个 project 系嘛？梗系唔会啦！寻日阿懒特登叮嘱我话。 以后每餐饭唔该你影相俾我。 佢好恶咁样，系啊。 其实阿懒真系惨， 佢 话无端端孭咗呢个包袱，真系惨。 我 觉得 我一早同佢讲咗 嘅。阿懒惨过你，我觉得 系啊， 我都觉得系。 你有乜所谓啫？系咪？ 嗱，你唔好咁讲，你收翻呢句说话。 你都扶唔上壁啦，系咪先？ 唔系，又唔可以咁讲嘅。不如咁啦，你唔好俾自己个 deadline， 你个 deadline 嘅就系十年。 十年又十年啦， 太宽松喎！ 人哋系三年又三年，你系呢个咧？ 十 年 又 有 十年， 唔系，总会减到你明唔明啊？ 你个目标咧 set 38算啊，系嘛？ 唔得，38嚟 set。 你而家 set 几多？ 唔系，因为其实38系佢自己 set 嘅，佢已经到咗过，跟住佢而家又再 反 弹，系。但系其实点解会系36？系因为嘅就系佢嘅高度，其实系应该系36嘅。呢一个就系阿懒 set 俾佢嘅，佢永远都到唔到咯。 任务嚟嘅， 其实 系 一个指定 嚟嘅。系， 咁我应该系几多？我想问，大概 要计咯，要计咯，要睇你个即系脂肪含量啊。 如果你 做咗好多嘢噶啦，唔系求其同佢减噶。 Michael 嘅身高，我估应该25得噶啦， 二十， 我差唔多， 20应该20 好幼。 佢而家即系话我矮 啊， 佢即系踩我啊。 唔系啊，话赖佢前辈条腰好幼， 你咁善良 嘅你，踩你，讲紧你嘅高度同埋你腰围嘅比例啫。系啊，唔好嬲，唔好玻璃心。 完全不嬲，我又不是39，我又不会食到不停手。OK 啊，十点半啦，都系个风骚范围，听下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地方行政检讨已经进入尾声，完成之后好快会公布细节。他说，第六届区议会自从2020年开始，有大量区议员作出违反区议会职能的行为，情况不能接受，必须拨乱反正，因此要从制度上防止乱象再发生，从基本完善地区的治理架构。李家超指出，检讨要坚持三个原则，包括国家安全、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和充分体现行政主导，要令到区议会去政治化和强化地区治理架构。他强调区议会产生办法有多种方式，会保留一定选举成分，内界议席数目与现届差不多。今个星期六是全港戏院日，所有戏院门票划一30元。戏院商会理事长袁燕文表示，如果反应好，会考虑定期举行全港戏院日。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全港61间戏院参与全港戏院日，如果全部坐满，会有超过200,000人受惠。有些在农历新年好受欢迎的电影会再次上映，让市民有更多选择，他预计出现黄牛的机会较低。谈及本港电影业复苏情况，袁燕文表示，去年有多部港产片打破票房纪录，但是整体票房比起疫情之前仍然减少15%至两成。港岛干诺道西往湾仔方向发生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在今朝8:45左右，电单车怀疑失控翻侧，司机被一辆旅游巴碾过，现场证实不治。聯合國表示，秘書長古特雷斯向俄羅斯總統普京提出一項目標，是改進、延長和擴大烏克蘭糧食出口協議的前進方向。古特雷斯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紐約會面之後，古特雷斯的副發言人哈克發表聲明表示，古特雷斯在一封信之中概述了他的提議，他請拉夫羅夫將信件交給普京。在與古特雷斯的90分鐘會面之中，拉夫羅夫並沒有回答任何問題。哈克說，古特雷斯注意到俄羅斯對本國糧食和化肥出口的擔憂。 俄罗斯传媒引述拉夫罗夫表示，莫斯科将会研究信件内容。俄罗斯早前表示不会允许粮食出口协议在下个月18号到期之后继续执行，因为俄方对于本国出口的一系列要求仍然未得到满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天气稍凉，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93点，系跌266点，总成交金额32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7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73点，跌1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6.8跌8.2，阿里巴巴84.6跌2.3，美团132.1跌5.5，盈富基金19.89跌2.7，中芯国际22.8跌2毫，中国中免169.3跌3元，恒生中国企业66.9跌1.04元，药明生物47.05跌2.8，比亚迪股份223.8跌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18，瑞士法郎0.887，加元1.354，人民币6.902，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106，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706点，系升112点。港金报1870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6.74美元，卖出1997.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最挤塞嘅地方，就系西区海底隧道啊！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出口去中环方向嘅支路咧，嗰两条线咧都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香港咧，仍然系严重挤塞啊！车龙排翻去青沙公路啊，过晒海泥村啦，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咁揸车朋友留意啊！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出口去中环方向嘅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去中环方向咧，两条路都需要全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严重挤塞，咁龙尾排翻去青沙公路啦，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如果想行红隧或者东隧咧，其实行红隧咧都冇乜着数啊，因为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挤塞啊，车龙都好长噶，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公主道过海同尖沙咀咧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咁如果想改行加士居道，即系由渡船街嗰边去咧，车龙都系好长啊，排到去渡船街天桥啦，近住灯打士街啊，由渡船街嗰边去翻洪水啦，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咁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唔系太长啦，排到去佛光街桥底。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佛光街桥底，咁如果唔行红隧嘅话咧，行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有车龙，咁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啦，近丽港城。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咧，港岛入口系正常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即系港岛去翻九龙就冇影响。咁而家最主要西隧咧，就影响晒九龙入口去翻港岛方向。咁包括埋红隧啊，同东隧咧都挤塞噶。咁啊，揸车朋友赶时间嘅话咧，可以改搭铁路啦。咁另外喺九龙区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Yeah. 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蒋欣饰演的董思佳，职场上是一个完美的女强人，在屋企表面上和和气气尊重老公李宇文，但有一个大毛病，只要躁狂症发作就会用酗酒去控制情绪，家庭和工作她又怎样选择呢？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是啊，计划为2021至2023年获颁学士或以上学位的香港居民提供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所有职位月薪仲不会少过18,000元。 参加计划的雇主亦可以申请津贴，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大家好，我是 Sam Hui。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节目啦，马老师，其实咧，即系我又好同情你嘅，好明白你，因为有时咧食物嗰个叫做吸引力诱惑， 唔需要同情我，我觉得 我有个引，其实我唔同情嘅，我引子嚟嘅咋，即系我一个引子嚟听。 咁你呢个 咁你真心啲啊嘛，你听 差咗少少咯， 系咪？即系佢真心啲嘛，应该 系啊。 咁我对于某一啲减肥嘅人咧， 讲嘅，喂，我未讲完啊， 讲完啦。对于减肥嘅嚟讲咧，即系呢一个食物嘅诱惑，我唔知阿 Brian 仔啦，你好 fit 嘅 ，keep 得吓，即系食物有时咧。尤其是嗰啲香味啊，你见到咧，你真系好想即系食晒佢。 食香味啊嘛，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除咗食物之外咧，有阵时大家会唔会惯咗食一啲好浓嘅味道咧？即系话嗰个食物。除咗佢本身係好吸引啦，啊，你硬係覺得 會加啲鹽啊， 濃嘅係味鹽啊，或者 啲醬油啊， 醬油啊， 係啊 係啊係啊，就習慣咗偏清淡啦。我諗都係有時即係入咗行咧，有時咧頭嗰幾年咧真係冇注意嘅。但你見到自己上鏡話，哇咁樣嘅，即係頂唔順嘅，有時會咁你會。注意做運動啊，同埋即係飲食咯，所以我而家習慣咗個味道係偏淡。 係，我係汁王嚟嘅。我最中意嘅就，我乜嘢都會加嘅，係啦，我乜都會加汁，同埋就係再加上一樣嘢就，我每一樣嘢我都一定會加嘅。例如就算你食一個普通嘅沙律都好嘅話咧，我都會加啲橄欖油啊，或者會加啲 pepper 啊，我一定要加嘢嘅。 哦， 系啊， 白饭唔使加啦啩？ 白饭白饭有噶，有时候我都会加噶，会加啲豉油咯，加色咯。哦、你唔觉得其实一碗好嘅白饭咧，你有时加啲豉油几好食啊？豉油佬饭 系系， 我乜都加噶，系、哦、啊， 我就我系同阿杨洋差唔多，我好少加嗰啲汁酱。 哦，你真系唔似。 系啊，就算你话肠粉我都唔加嗰啲。 我最多啊， 但系肠粉如果唔加就好冇味 少少。我觉得 OK 啊，我真系唔加嗰啲酱，系啊系啊，少少豉油够。 我就觉得咧呢样嘢其实一种习惯嚟，但系习惯之后咧要改咧又真系几难嘅。譬如你惯咗加好多汁嘅，好多酱、甜酱之 后， 突然之间嗰一日。冇话咩，佢有嘅但唔够咧，我都亦都会觉得哇，今日啲肠粉咁难食嘅咁样， 我会噶，系啦，因为我啲肠粉我要嗰啲豉油浸住佢噶， 我系啊，怕嘅， 系嘛， 系啊，我怕， 系咪啦？咁啊，但系如果食得太咸咧，梗系唔好啦。咁啊，科学家发现咧，发明咗一啲咧智能餐具，咁其实咧都系针对一啲咧唔应该食太多。鹽嘅朋友們， 嘥氣啦！ 咁啊，嗰個智能餐具咧， 點用咧？ 個智能餐具插咗一電線嘅，即係佢會增加你舌頭嘅對，增加你舌頭對鹽嘅感覺。 我真係覺得好無謂，食飯啫。 最尾係咁， 又要插插蘇， 係啦，要插落 去， 等， 即係咧少少鹽，你都會覺得夠啦咁樣。但係有啲人唔係噶嘛，即係如果你唔係用呢啲智能餐具咧，你可能要落到好鹹，你唔覺得咩？即係你食辣又好鹹又，你會越食越多㗎。 系啊，梗系啦， 即系个程度只会越嚟越 唔会翻转头， 系唔会翻转头，唔会突然之间，哎，今日清淡啲，唔会。 系啊，因为你自己个味觉都系因为咁样嘅话咧而丧失噶嘛。系啊，越食得咸嘅话，越食得辣嘅，其实基本上嘅就系到最后尾嘅时候，你只会系对嗰样嘢你越嚟越需要嘅咋，好难会倒翻转头嘅。 譬如话食蚝油菜心咁样先算啦。你我你觉唔觉得出边街嗰啲好大劈噶？ 系啊。 咁我惯咗之后咧，我后来我自己煮喺屋企煮咧，我就试下唔落。最初真系觉得好难食嘅。 食下食下咧，我又 OK 翻咯， 慣咗噶， 正 嘅，因為發到個菜心係甜嘅，其實你食到個甜味， 係啦， 要嚼多幾嚼耐啲咯。 淨係揾滾水落，我就唔加任何味。但最近咧，我突然間屋企橫掂有啦，又落翻啦，咁開始又要，又好似唔落咧，又奇怪。咁所以我覺得飲食其實都係一種習慣嚟嘅， 係。同埋我覺得最快最快，應該係話即係最深嘅習慣係從邊度嚟嘅？ 细个 父母 冇错，你嘅妈妈煮饭嗰个人，我觉得佢就佢真系一家之主啦。 系啊， 系咪大家嘅口味 控制你哋嘅口味， 对对对，食几咸几甜，食开啲咩嘢，又或者到你大个嘅时候，你会觉得佢就啊蒸翻嗰个咸鱼嘅话，就会谂起屋企煲西洋菜汤嘅话，就会谂起阿妈。呢啲全部都系佢嚟噶。 系啊，佢落咗啲咩落去？ 但系每一个人都唔同嘅，系咪啊？每一个人屋企嘅怀缅，即系你屋企嘅一啲屋企饭嘅话，系每一个人都唔同 嘅。我妈咪阿妈蒸嘅肉饼。 但 系唔知点解落糖噶喎， 系要落糖调味 啊，系啊。但系你问亲每一个人嘅话，阿妈都一定有一个最拿手嘅小菜嘅， 冇错。 系啊，咁无论就算你去佢屋企食嘅时候，你觉唔觉得好食，但系佢一定有嘅。 系啊，就算滚汤佢都落糖，问佢落几多，佢话点知啊？ 少少咯，唔系啊。就算你讲紧你话走去炒菜嘅话，你都要用糖调噶。 系 啊，你所有嘅嘢，你想佢有嗰种鲜甜味或者调翻出嚟嘅话咧，就系要摆少少糖嘅，必定嘅。 嗰阵时咧，有个工人姐姐。佢即系整呢个白切鸡几好食嘅，我话点解你会识嘅咁？佢话以前跟过一个婆婆教， 哇！呢啲 即系啲老人家教嘅方法咧，系真系另外一套。 嗱，我最近咧就成日都 follow 咗有一个就喺日本嘅，佢自己本人就系喺法国嗰度咧读完书，但系咧就系做咗一个就系厨师。咁其实佢就教你做嗰啲咧就系好简单嘅，一个锅你已经可以搞晒嘅，一个就 spaghetti 系咪好好啊？唔使洗，佢咪就系教你咧就系话你喺出边嗰度食嗰啲 spaghetti。其实唔需要嘅就系买一樽嗰啲嗰啲酱翻嚟嘅，自己煮嘅啫。嗰个最紧要系乜嘢？原来就系喺个番茄嘅时候，佢咧就系摆糖。但系好多人都冇呢一下少嘅撇步。咁但系如果你摆咗糖落去嘅话，你就会将佢嗰个 酸味。 嗰個酸味會帶咗出嚟之外嘅話，係會令到佢嗰個番茄 caram 啊，即係其實即係焦糖化，咁你就會令到佢嗰個汁咧就會有嗰種嘅就係結濃稠嘅感覺。我果然真係根據呢個方法，我即係擺咗糖落去一齊，當然唔係叫你擺一羹咁樣啦，即係滲少少落去，咁啊揾嚟咧就係帶翻個味出嚟嘅話，爭好遠啦，係啊！ 嗰啲一樽樽咧，唯一就係有時懶少少咯，因為你煮完個意粉。倒落去就已經得啦， 唔好食噶。同埋你裡面其實，如果你睇翻你後面嗰個就係佢話俾你聽嗰 陣， 係啦，好多鹽噶， 係 啊，唔好噶，千祈唔好。你若就自己煮嘅話，係簡單快捷，同埋嗰啲嘢先至真真正正嘅食物嚟噶嘛。佢就係教嗰個煮好簡單嘅啫，就只不過係要呢個番茄，同埋嘅就係要 garlic 兩樣嘢啫。 嗯， 係啊。就煮到個意粉啦，你只個煮個醬啫嘛，跟住你個意粉擺落去炒嗰陣，跟住咧就已經可以擺出嚟噶啦。但係嗰個醬係要比你想象中煮耐啲，等佢慢慢，仲要記住要用慢火將嗰啲番茄裡面嘅味逼出嚟，千祈唔好擺水。 嗯， 系啊，佢有好多呢啲咁嘅小撇步嘅话，我觉得你只要跟佢咁做嘅话，哇，不知几 阿班人煮唔煮嘢噶？ 我就真系少，我食嘢多。煮就真系， 系咪因为觉得好嘥时间啊？ 喂，后生仔我觉得 系啊，同埋 系啊，我哋后生时都系 啦， 最紧要 煮啊， 唔煮啊。 但我觉得呢样嘢咧，可以系一件事嚟嘅，即系咩叫一件事咧？即系话你要预翻一啲时间，你唔好谂住一阵间唔得，我要半个钟嚟食完晚饭，咁咧你就唔会有兴趣煮噶啦。你要今晚咧，你起码预两个钟，即系由煮慢慢整，然后到食。咁咧，成件事就好完整啦。 你講得啱，其中有一個大廚佢講嘅就係烹調就係咩咧？就係時間。 嗯、 時間有時有好多嘢嘅，就係食物點解會有呢個味道啊？佢需要啲時間熟成，以及嘅就係佢需要煮一個汁嘅話，佢係要咁耐，就係要咁耐，係要耐性。你係唔可以咁樣嘅話而偷步嘅，冇得偷步嘅。其實個就係你要嘢好食嘅就係要心機同時間。 偷步咪好似 我 咁咯，買嗰啲即成嗰啲醬汁倒落去咯，咁咪偷步。 冇得偷步，係啊，冇得偷步嘅呢樣嘢。所以其實我覺得煮嘢其實佢唔係單止嘅就係食飽你咁簡單，佢係一種藝術，即係等於你畫一幅畫，你有時嘅話你唔可以一日裡面去畫曬，你可能嘅就要一個禮拜你就一個禮拜，一年就要一年，冇得好講嘅呢樣嘢。 同埋一種生活嘅調劑嚟嘅，譬如你嗰晚你譬如個電視你諗住唔睇住或者冇乜特別好睇，咁你用呢個時間去享受煮嘢嗰個過程。 同埋我只會覺得嘅就係點解唔食嘢食得好啲咧？ 係啊， 因為你諗下個人你吸收咗每一樣嘢嘅營養啊，你個人係點樣嘅話， 就是 完全由食物而嚟噶嘛，呢样嘢系你嘅最基本嚟噶嘛。 食好啲，马老师最相信呢个道理噶啦。 你要照顾自己嘅话，你就一定要食好咯。 系， 同埋 我觉得，如果真系中意煮嘢食嘅人咧，其实煮嘢食都系一种 meditation 嚟噶。 绝对 系啊， 系 啊， 系 啊， 可以训练你嘅，即系你做煮嘅时候系啦，修为啊， 系一种禅修嚟嘅。哦，如果你咁样讲嘅话，我真系有排同你讲啦。有一本一行禅师所讲嘅每一样嘢嘅话，都系一种修为，不是佢净系洗碗都系一种修为。你食紧嘢嘅时候嘅话，你去买餸嘅时候，你睇住咁靓嘅一个番茄，其实佢系咪净系咁简单啦？佢现身喺你面前嘅话，其实佢系聚集晒日月嘅精华，泥土所俾佢嘅滋养。 系啊，不过平时就 系 大家太忙，系冇留意呢啲。 冇错，你切开佢嘅时候，其实佢里面好靓。 其实番茄好饱满，好靓噶。 佢个颜色好靓噶，所有嘅嘢其实都真系一个礼物咯。 你煮番茄批唔批皮噶？ 我搣个粒皮， 唔需要批皮。 睇下煮乜嘢。 煮完之后嘅话，其实咧，你只要搣咗佢阵皮嘅话就得噶啦，唔需要批嘅。 因为我睇到咧，因为我有时批皮咧，批到个烂晒啦。真系难， 我明嘅。你仲是有方法，我明。 但系唔系，最后咧，我发现咗一个 变咗茄糕， 唔系发现咗一个方法啦。唔系啊，有人批皮噶，佢话淋啲热水落去咧，跟住咧就好 啦。咁你就唔系批皮咯， 即系搣皮啦，即系去皮啦，可以用去皮啊。 呢个煮一煮佢先，然后先容易啲嘅。 批皮你系攞紧一个就系削皮嘅，就系攞住一个好似个苹果咁样批，咁就叫批皮啊嘛。 去皮， 喂，但系最难批皮嘅我。覺得係馬蹄啦，馬蹄我次次咧由大、大馬蹄批到變咗細馬蹄，因為太難批，你明唔明？你有冇試過啊？ 係 嗰啲菱角啊， 一個栗子都係 好難批， 好麻煩。 我同佢哋兩個係細壽嚟嘅，我唔會食佢。 你會全食食係咪？連埋殼， 連埋個殼食， 咁就冇事啦。哦，原來佢肚唔係大，裏邊有好多嗰啲咩殼啊、咩殼啊、咩殼啊， 粗大殼。 各位驾驶人士请注意啦，特别交通消息啊，咁就系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出口往中环方向之路咧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影响到咧就系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系严重挤塞嘅，龙尾咧去到西九龙公园近住海丽村噶啦。现时咧公主道过海嘅话咧，亦都系非常之挤塞啊，龙尾去到培正道嘅桥底噶啦。而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亦都系挤塞嘅，龙尾咧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嘅。揸车嘅朋友嘅话咧，请你哋真系要好好地咁样咧，要多啲嘅耐性啦。 你小姐清楚，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只要揾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网上情，爱情不是执着。有人喜欢谈恋爱，好啊；有人唔想谈恋爱，都系好。首先要喺自己嘅生命轨迹之中，清楚自己最想做啲乜嘢，最唔想做啲乜嘢。有阵时明明系生存呢啲嘅焦虑，但你就谂紧一份爱情嚟转嫁自己嘅责任，将爱情当一种药，咁只会令人跌得更加痛。好多人将用爱情弥补生命中好多缺失，例如话爸爸妈妈唔锡自己，例如话自己嘅事业唔够出色，例如身体虚弱等等。呢啲缺失之中，会有人同你讲：哎呀，拍拖啦，结婚啦，有咗屋企咧就好噶啦。我哋以为爱情一定会带嚟啲好嘅东西，于是默认有拖拍有亲密关系就一定好。呢一种想法其实系好可怕，好多人就喺各种各样嘅缺失影响之下，形成咗构成咗一啲唔开心嘅婚姻。喺呢啲感情里边或者屋企里边，只会产生无数嘅矛盾，会为咗好少嘅事情嗌交，因为双方都带住伤口，希望对方令自己能够愈合。其实爱情只是一个契机，真正令我们成长的应该是自己。好的爱情会令两个人变得越来越优秀，它不是令你逐渐崩溃甚至迷失自我。我们憧憬爱情是为了幸福，认真生活亦都为了幸福。我们自己绝对有能力可以制造一些属于自己的幸福的。任何年纪都同爱情嘅憧憬无关，系同心智成长有关。只要你知道自己喺咩阶段需要啲乜嘢，咁就足够啦。唔好将个责任全部推俾爱情。 自己一个更开心，只等你讲。其实大家早已厌大家，却盼望恨又多一点碰撞。然而无聊事干，不敢打搅对方。要是你愿意，诚实讲一趟，彼此都起码觉得释放。不要哭，我也忍得了这些年来的委屈，没法真心爱下去，只好真心真意的结束。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抽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你怎么守阵？长期被逼恋爱也准备 失恋更惨，长期扮演若无其事般更困难，是我专登反应慢，明明为是十晚牌一早过要叹，再像我伴侣凝望多一眼，一生都将会记得今晚。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瞅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这预告发自虔诚内心。对不起，自动分手错愕的你，怕会伤感。盲目的我，现在也可。来看你身上，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相交不浅，无谓明日会被你争，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怎么守阵？ 好啦，一翻嚟咧，我哋节目就系讨论区。今日讨论区就系十件令你感 恩 的 事。系啊，就算我哋咧揸车翻嚟咧冇塞车嘅话，你都好感恩噶。 对， 准时翻到都系 非常塞车啊！吓，揸车嘅朋友就要留意啦。 平安抵达已经好值得感恩。 对啊，讲得好。 十一点先睇新闻报告。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十件令你感恩嘅事。 哇，系咪好好咧？ 我好中意今日呢个讨论议题啊！ 点解嘅？ 因为咧，其实我可以分享，我大学咪读心理学嘅。咁、其实我毕业嘅第一份工作咧。我應該冇講過嘅，我就係喺一個社福機構，我哋叫 NGO 咧，係關於做精神健康推廣嘅。咁、我入面就做其中一個職位啦。咁、呢個職位咧係做啲咩嘅咧？其實就主要入學校咧去做一啲精神健康嘅推廣啦。咁、當中當然包括正向心理學啦。咁、所以正向心理學入面咧成日都講有幾個元素嘅，其中一個元素咧就係講感恩啦。咁、所以我覺得哇，又好似提翻起我即係。我自己袋入面嘅其中一样嘢咯， 冇错。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都系太忙，你系唔记得咗， 系 会 唔记得咗嘅，真系。 系啦，咁啊，点解我今日会提起话可以做呢一个嘅呢个 题目 啊话诶，即系话诶话题啦？咁其实因为咧就系我而家朝头早嘅话咧会加上嘅就系都会有做十分钟至到二十分钟嘅一个冥想。 嗯、 今日咧我就试一个嘅就系话咧要系感恩嘅一个冥想。突然间一嚟嘅时候嘅咧，当然啦，眯埋眼嗰啲唔使再讲啦。一嚟嘅话，佢已经问你啦，佢就系话而家你眯埋眼就系、是、想象嘅就系话十样。你感恩嘅事，即刻谂我一路谂嘅话咧，就用手指嚟数啦。数完之后嘅话，咁跟住咧就话你自己系将头先嗰啲样嘢嘅话内化佢，系啦，要去多谢佢，咁啊感恩。咁跟住咧，咩都可以嘅，即系感恩嘅就系我今日有一个好健康嘅身体，我感恩嘅就系我今日用十分钟呢一个时间嘅嚟等自己个精神健康啲，或者可以吸收一啲好嘅能量、等等呢啲咁嘅嘢，你都可以值得感恩嘅、好啦，当我感恩完十件事嘅时候嘅话咧，好快已经谂到啦，再嚟嘅话。再幫我諗多五樣你值得感恩嘅事啊！咁、我就覺得，咦呢樣嘢真係幾好嘅。好啦，當你有啲好大嘅嘢，你感恩完嘅時候，叫你再去諗一啲嘅就係，你會將嗰啲嘢拆得再細啲啦。咁、就你會發覺嘅就係乜嘢都可以感恩，每一樣嘢都係值得開心。咁、所以咧就咁，我就覺得啊，如果係咁，我都幾好。你諗下諗下嘅話，一日流流長，我點止十五樣你值得感恩嘅嘢啊？ 只要你諗到。 系啊，每一样嘢嘅话咧，幸福更加都唔系必然嘅、嗯。我哋能够好好地咁样去饮水啊，行步路啊，中意去边就去边，食乜就食乜，已经好难噶啦。 喺、嗯、呢个做新闻嘅行家里边咧，一个说话，我觉得可以 apply 人生嘅，佢话咧 ，no news is good news 啊、嗯，冇新闻就系好新闻。即系譬如头先听到嗰啲咩塞啊、塞车啊，有啲咩又坏咗，其实冇呢啲新闻已经系好新闻，冇坏事发生，其实已经系好事嚟、 嗯。 不过可能我哋有时日常生活。咧太过习惯咗呢一种 no news 啊，即系可能，咦饮到啖水，我觉得理所当然。 系， 因为咧我一听到呢一个题目咧，我第一样嘢叮一声入我个脑系咩咧？就系、是、真系行到一步路，即、 嗯、 系觉得好似我呢个年纪，喂，点解你讲到好似个老人家咁咧？因为真系我发觉，我有试过两个月我 系 行唔到路，我系要坐轮椅嘅。咁点解咧？就系、是、我18年嘅时候咧，我又谂住去学呢个打后空翻、 嗯， 我学到第二堂啫。咁最终就发生咗一啲意外啦、 哎。 我成只右脚落地， 哇， 咬柴之后都未不得止啊，嚿骨突起咗。 啊，哇，好惊啊！ 之后我话教练，我嚿骨突起咗，佢就同我讲：唔系啊，你左脚嚿。骨都系咁，我话唔系嘅，左脚旧骨唔系咁啊，右脚旧骨。 同埋你好痛噶嘛，一定系。 诶、欸，唔系噶，落嚟嗰下，落嚟嗰下，因为你已经断晒， 太快啦，因为 断晒，你系唔知道痛啊。 吓，断晒唔 一分钟唔痛，真系唔痛。十分钟之内咧，一分钟之内咧，佢肿到变猪头， 系啊，就行唔到啦， 行唔到啦。之后我系人生第一次骨折，仲、要嗰个位咧，嗱，我哋脚掌骨、右脚脚掌咪有五条嘅，你望到五条骨，我断咗三条。 哇！ 之后我入去急症室，急症室话：哇，其实真正嘅运动员断两条都已经觉得好夸张，你竟然断咗三条， 仲要唔痛？ 系，之后我就问佢、我话三个礼拜好唔好得翻？佢话三个礼拜冇嘢，冇可能啦，三个月啊，因为点解要问三个礼拜？因为嗰阵时 仲想有个比赛， 系、我有个跳舞比赛嘅、我哋大学毕业生咁样要翻大学有个跳舞表演啊，唔系比赛。咁、我就三个礼拜后嘅，我话可唔可以参加呢个跳舞表演？佢话应该唔得噶啦。咁、我嗰阵时都练晒好多 steps 噶啦，俾晒位。咁最后就坐两个月嘅轮椅，系啦。咁就发觉喂，原来香港坐轮椅咧，其实好唔方便，即系你上公共交通工具啦，地铁啊、巴士啊，即系你好多时都有人嚟帮手，人哋唔一定要帮你，或者人哋帮你嘅眼神咧，或者阻住我哋上车啊、落车啊。 但系你一只脚系咪啊？ 我一只脚啫。 咁但系你如果揸拐杖， 揸拐杖得，但我试过揸拐杖咧，嗰日天雨路滑，我成个线有一次我踩咗落地下，搞到我仲即系本身 其实两只脚都有事。 唔系，我都系伤翻受伤嗰只脚，本身好咗少少嘅，我要踩翻落去。哇！我以后真系唔好再咁样玩，因为我都惊坐轮椅好影响大家，影响自己。咁亦都系嗰个位咧，我同我妈咪个关系又再好咗一步。因为佢话不如咁咯，你唔好推啦，我推你啦。但系你知佢一个女人仔又冇乜力啦，但佢都好坚持帮我推。我知道有一次佢推我上行人天桥，好斜，哇！我见到。我又拧转后面望住佢推啦，佢真系好，嗰、个感觉令我好感动，即系每次讲开都讲，哇，妈咪真系伟大。 喂，但系 Brian， 你应该感恩就系话咧，只系两个月， 系啦，只系两个月， 只 有即系咁样讲啦。我知道可能有啲有啲朋友啦，可能真系成世都 唔系，就好似我哋嘉宾黎智伟咁咯，潘石屹咁咯， 系啊， 一世人咯， 系啊，所以我就好感恩。喂，原来我系有机会好翻， 系啊， 咁所以自此之后，我觉得行路真系。唔系必然， 系啊系啊，你讲得好啱啊！行路咁简单咧、我试过有一排咧，嗰啲叫坐骨神经痛咧，系行得好辛苦，每一步、即系举步维艰，我就知道其实原来行步路咧，正正常常行到冇痛冇食咧，已经系好开心。 嗯， 我只脚咧唔知点解成日都有事， 都唔知只脚 有左脚又右脚，我净系讲脚先，你唔好咁紧张啦。有左脚又有脚，成日有事。我第一次最严重嗰件事咧，就系讲。嗰阵时廿零岁，翻清水湾 TVB 嗰度做嘢，有一次就喺牛池湾嗰度落 van 仔，佢一开门我就一抌只脚落地下咧，痛到我喐唔到。 你系踏空啊？ 我唔知点解，总之啊，踩可能用错力，诸如此类啦，踩落个行人路嗰度，哇，痛到原本五分钟嘅路程，我行咗半个钟头。 咁、你就知啦。 我就知啊，好大件事。 嗯、 其實跟住我老豆嗰陣時話，不如同我去睇跌打啦。咁我話好啊，坐的士啦。跟住佢見我都真係行唔到，佢孭住我。哇！我真係第一次咁大。 你老豆點孭你啊？ 成座山咁样。 唔系，你嗰阵时系大人嚟噶咯。 系啊，我嗰阵时冇冇肚腩。 你点要接受佢咩？ 我就系、 是、 我知 啊， 我就系唔想啊。 有冇咩到啊？咁 有啊，佢系都要咩、啊？ 咁咪就系话你唔应该接受啊？算啦。 唔系啊，你明唔明啊？ 放嘅，我明啊。 但 系 你 其实你 都唔想佢咩啊？但系冇办法，佢一定要孭我落去睇啊！ 但好危險，一跌咧，你兩個都有事。 係啊，我梗係知係咁啊。 我梗係知啦，但佢係都要孭我落去啊。佢話你行唔到，你不如唔好行啦。嗰一程我真係覺得好好難受，但我亦都真係感恩，即係好似頭先阿楊嘢話佢媽咪推佢 推輪嘢一樣， 係啊，佢真係要幫你做嘅，冇辦法。 我媽咪都孭過，不過我十歲咯，係啊，我十歲啊，因為發燒佢孭我睇醫生，我都記得嗰段路。 我真係好， 但 係 你嗰陣時卅歲㗎啦，咪咩？ 廿零歲啦，廿零歲啊， 哇！你 爸 爸 咪係咯，係 啊，佢嗰陣時啊五廿零歲啦，即係而家我 咁，但係佢孭住你，你只腳都掛住地嘅喎，係 啊，冇錯。 唔係，佢都高嘅，冇掛地，冇掛。地咁咯，即系我真系好感恩可以有个人咁样去 咩好远啊？ 落楼梯啊，我哋住二楼啊， 系 啊， 咪就系觉得 系 好危险 啊！我真系觉得好唔舒服，系啊，就嗰次咁样。 所以自此之后都要同自己讲，要好好照顾自己咯，因为你自己照顾唔到咧，其实你身边嘅人系。都辛苦 冇錯，我同意你講呢句説話，你要好好照顧好自己，係啊，你先至可以有機會照顧到其他人。 係啊，即係我孭佢梗係冇所謂啦，我覺得即係天經地義啦。 仲危險啊！你孭佢，因為你成日踏空。係 啊，你成日 都 係左腳踢右腳噶嘛，你想累佢就孭佢啦。 我孭你， 唔好啊！ 李小姐， 千祈唔好。 你一陣放工，我孭你出嚟。 我孭你真係，我孭你乜嘢？ 玩咩你啊？鬧咩啦？这本来丰富只加在度日，难道共你变亲密，或会更充实？生生地卸下抑郁，复原后尚难受，为何独奏？问候自何来为挑逗、oh,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相约再没乐园，爱我想个生命终结开始，恋爱感觉太自化。需要声线色彩渲染色弱下中欣赏你多么美，自由愿我不应该细微，也许错失若现在孤寂，让我心麻痹怎元气，别太多道理，惶恐怕惊心，为你一切简单慰问，夜泪渐转泛着怪我心小不可抵挡弱忍、随后神经多绷紧，浮现过往所有泪痕，越靠越近是厄运，还是再有故地会离我更多心，回头看你影抽身，难了解其中可结果，So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何用再贪心，共你痛回忆消确幸，夜泪渐转泛着亢奋，同游往你伴随挥不去几千句道远抱紧。是亦如云，教我好好珍惜留下烙印。早上十一点廿四分，呢首歌曲《花海》，MC 张天赋嘅歌曲吓。好啦，乜都讨论区今日咧就十件感恩的事。 冇错，好啦，咁不如阿 Brian 先啦。 我先啊，我数到第七日，不过有啲我夹埋咗一齐啦。咁我讲几多得几多？头先系行到啦，咁第二个咧，我成日都好开心，就系每朝早咧。都有人朝早餐俾我食嘅， 媽咪 就係我媽咪啦，係啦，我真係覺得佢好 無味不至， 好無味不至。 你應該揾人嚟煮翻俾佢食， 唔好啊！咁佢應該 觉得我惩罚紧佢啊，我系唔中意自己食嘅，阿妈你食啊，你食啊，系因为有时咧，我可能即系一句话啊，唔得呢排可能瞓得唔好，或者诶呢排做嘢又好夜瞓啊，咁佢第二朝就会喺台面 焗心茶， 焗心茶啦， 即系离晒。 咁啊又今日琴日心茶啦，今日就系心茶再加唔知蓝藻定唔知乜嘢啊，咁我觉得真系好好，即系可能即系我随意一句，即系咁同佢分享下啊，好攰啊今日呢排好夜瞓啊，咁 佢就识做 action 嘅， 佢仲即刻嚟啊，我一个喂冇叫你。但系你都咁样，即系好窝心咯。但系我又唔会咁即系直接同佢讲，每朝早饮完汤就会即系摆喺心入边咯。 咁你都成， 但我阿妈有听嘅，应该而家系阿妈多谢你啦。咁样之后早餐呢个好好啦，同埋第二样嘢，我觉得即系而家入咗嚟风骚咧，又系我其中一个值得感恩嘅事。因为我又谂翻转头，点解我当初会觉得哎呀，点解惊咧？点解唔敢踏出呢一步咧？咁好彩， 因为你有抗拒嘅，最多接到呢个任务。 因为我系惊啊，我惊。将大家咁好嘅 standard 嘅质素俾我拉低咗啊！我觉得好惊呢一样嘢啊！咁样 你有小强嗰度，你应该唔惊啊嘛？ 唔系，小强老师 唔使惊，傻猪猪，唔系傻样样。 你明唔明啊？因为佢将我哋嘅质素已经提高咗，再俾你拉落嚟少少， 所以就冇影响。邓翻云， 邓翻云啊嘛， 好听啊嘛， 先系，系啊，我哋两个高攀佢，你明唔明啊？ 所以我谂都系， 系我而家识嘅荣幸啊， 系啊，二月投入嚟啦，到而家三个月系嘛， 差唔多啦， 差唔多三个月啦，咁我觉得都好开心啊，同埋即系嗰个开心咧，系令过我每个礼拜我都有一个 期望 小目标啊，系啦，动力啊，冇错，去令我可以做到其他嘢，咁所以多谢三位前辈，之后咧第四样就系咧。这个就是泛指啊，泛指工作上面咧，同只要你嗰一次嘅工作同到一啲同事，是 connect 到啊，或者大家是建立到一个好嘅关系 ，click 到 ，click 到，或者可能我唔需要同佢好熟，但系只要我哋佢又欣赏我嘅工作能力，我又觉得成条 team 咧都好好认真工作啊，好窝心啊，就好开心啊，因为。出嚟做嘢咧，尤其入咗行，唔一定次次你遇到嘅同事， 系噶， 佢都一定要對你 nice 噶， 同埋你努力，佢未必努力噶， 系 啊，你仲要 drag 佢拉佢， 系啦，因為我都遇過，即系喺內地嗰陣時啦，做嘢有遇過一啲同事真係。我做咩对你 nice 啊？我唔一定要对你 nice 喎。 我嚟，我唔系我唔系嚟交朋友。 系啊， 我 唔系同你交朋友。 我嚟做嘢， 你又唔系出粮俾我嘅。 系啊。 我做咩要对你好啊？可能有时连招呼都唔打，都有见过呢咁嘅同事，所以。 但系你又唔可以摆脱佢噃，你都要继续合作。 冇错，因为成日都会对住嘅，系咪喺剧组入面？咁所以遇到而家工作遇到一啲好嘅同事，或者系正常嘅，其实已经好感恩。 正常。 正常。 唔系，正常系冇 你系咪讲佢啊？我想问你系讲佢啊？ 马老师梗系唔正常啦，你系超凡噶嘛？你系用正常已经形容唔到你嘅， 烦系麻烦咗烦，我知你衰 ，outstanding 嘅咁样咯，系咯，即系俾我讲两个，我都唔嘥咁多时间啦。我觉得系我竟然有一个即系天父爸爸俾咗一个能力咧，可以教到人啊，即系教书啊。因为即系之前嗰三年嘅疫情咧，我见到好多朋友系可以话闭翳去形容，可能开健身室嘅要暂时倒闭啦，系啦，美容院又系啦，咁佢哋转行要做咩？或者空姐啊、空少嗰啲要转行，可能即系卖 sell 嘢啦， 唔关事嘅 推销产品咯。但系问心系咪自己中意做咧？又唔系，咁我都好庆幸我有呢个能力可以去教到人，即系我系教化学科啦。咁啊喺疫情嗰度，佢有好多学生涌埋嚟，因为好多学校系上唔到堂啊，或者用上 Zoom 咧，成个形式都真系可能影响咗我哋学习成效嘅。咁呢个真系非常之感恩，起码。即係仲健在啦，而家都係啦。咁最後一個咧，就想講就係，我覺得幫到人都好開心啊。即係譬如有時啲幫人唔係啲咩大事，可能即係搭地鐵咁樣扶下，即係幫可能啲婆婆攞到啲重嘢，幫佢拎上幾級啫。佢哋又好開心，但我又好感恩自己有呢個能力，因為頭先可能話我經歷咗啲又殘廢嗰啲咧，即係整親只腳咧，咁係令到自己有時覺得，喂，原來幫到人都係自己好開心喎， 係噶， 係咪？因為我有能力， 係 我有能力去幫到人，我唔係即係可能調翻轉嚟話，我唔係被幫嗰、那個，咁都係值得咁樣嘅事。 嗯、 其實頭先你講到咧，即係話有啲人好閉翳咧，呢幾年咧，其實咧 COVID-19 咧冇咗，或者唔好話冇咗啦，即係叫做而家係叫舒緩咗咧，其實都值得大家感恩。 係、 我屋企嗰度樓下咧有一個卡拉 OK， 嗰年幾咧，我每次經過我都戥佢閉翳，因為佢長期都係冚咗期，因為唔開得，係啊唔開得，咁啲職員做咩好咧？佢哋做咩？而家我每次经过见到啲人唱到鬼咬咁声咧，我都觉得虽然你好难听，不过咧就都值得感恩，起码而 而家大家可以正常地生活。 我想藉此呢個時候嘅話，要鼓勵呢一班朋友。我覺得其實你哋係好勁嘅。雖然你頭先你講嘅就係話唔係做緊自己本行嘅嘢，但係佢仍然喺度撐住，係咪啊？直至到所有嘅嘢過去咗嘅時候嘅話咧，我都當咩事都冇發生過咁樣，我又再翻翻出嚟。其實佢哋嗰種嘅韌力同埋嗰種精神係好值得大家欣賞嘅。咁、我覺得佢就係馬死落地行啫嘛，咁先至係大丈夫嘛，係咪？ 香港人就 係 咁啦，能屈能伸， 冇錯。呢、這個就係我哋嘅精神咯、所以其實你哋好嘅勁啊！ 努力努力，好十一點半先啦，新聞報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地方行政检讨已经进入尾声，完成之后好快会公布细节。他说第六届区议会自从2020年开始有大量区议员作出违反区议会职能的行为，情况不能够接受，必须拨乱反正，因此要从制度上防止乱象再发生，从基本完善地区的治理架构。李家超指出，检讨要坚持三个原则，包括国家安全、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和充分体现行政主导，要令到区议会去政治化和强化地区治理架构。他强调，区议会产生办法有多种方式，会保留一定选举成分，内界议席数目与现届差不多。今个星期六是全港戏院日，所有戏院门票划一30元。戏院商会理事长袁燕文表示，如果反应好，会考虑定期举行全港戏院日。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全港61间戏院参与全港戏院日，如果全部坐满，会有超过20万人受惠。有些在农历新年很受欢迎的电影会再次上映，让市民有更多选择，他预计出现黄牛的机会较低。谈及本港电影业复苏情况，袁彦文说，去年有多部港产片打破票房纪录，但是整体票房比起疫情之前仍然减少1.5%至到20%。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会见到访的俄罗斯第一副外长季托夫，就中俄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季托夫在这次工作访问之中，与中方讨论了俄中领导人所达成协议的落实问题。季托夫亦都向中方介绍了新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的关键内容。俄罗斯外交部又说，双方亦都一致表示不接受一些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的企图，阻碍建立公正平等的世界秩序的企图，以及通过讹诈、威胁和制裁将单边手段强加于人的企图。南韩总统尹锡悦抵达美国华盛顿，正式开启对美国为期7日的国事访问行程。星期三将会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峰会。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拜登同尹锡悦今个星期将会宣布与气候及网络安全合作相关的协议。他又说，白宫确认南韩对协助乌克兰的承诺，经济关系将会是尹锡悦今次访美行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韩联社较早时报道，在韩美首脑会谈上，两国总统有望具体讨论强化对北韩延伸威胁和经济安全合作的方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天气稍凉，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68点，系跌291点，总成交金额4,90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4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42点，跌1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7.8跌7.2，阿里巴巴84.35跌2.55，盈富基金19.86跌3毫，美团131.1跌6.5，中芯国际22.3跌7毫，药明生物46.75跌3.1，恒生中国企业66.76跌1.18，中国移动67.85升5.5，比亚迪股份22.2跌7.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4.35，瑞士法郎0.887，加元1.355，人民币6.902。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106，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28,671点，系升78点。港金报18,67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5.08美元，卖出1,995.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再提一提你啊，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出口去中环方向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封路重开，咁而家西隧嘅港岛出口啦，仍然系比较车多，咁所以影响到九龙入口咧就系有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啊，不过咧龙尾就短咗好多啦，咁而家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车多，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而家九龙入口咧都系挤塞，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喺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车龙就喺渡船街近住山东街；咁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而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而家仲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康庄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千禧新世界香港酒店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太子道西；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贤道南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广东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啦，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有天轮流闯到11舱，五尺一行人，每一步都碰上更大的迷雾，但每一步险阻又会带来新的线索，究竟铁三角离雷城越来越近，抑或越走越远？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全港市民换领身份证计划已经完结，而所有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亦已经停止服务。未换证或领证的市民可以前往指定人士登记办事处办理相关手续。要换证的记得需要先透过手机应用程式或上 www.gov.hk/icbooking 预约啊！见证新时代，稳步创未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晏昼1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我哋讨论嘅系 十件令你感恩的事情。好啦，头先咧，阿 Brian 仔咧就分享咗啦， 好， 读边个？ 强爷，强爷先啦。 嗱，喂，我第一件感恩嘅事咧，就系话每一朝起身有呼吸，我觉得就有希望噶啦。因为呢样嘢咧，我十几年前我就已经感受到啦。因为嗰时唔知点解好多阻滞。是啊，咁我就唯有同自己讲啦，唔紧要啦，第二朝瞓醒一擘大眼，咦， 活着就要感恩。 是啦、啊、我觉得就有机会有希望㗎啦，呢个第一样感恩。第二样感恩呢就係、是、话哇，原来我发觉身边都好多朋友关心自己嘅、啊、在座三位啦，咁、其实仲有出面好多，有时我喂有啲嘢咩帮手呢，佢哋即刻会帮，或者即係总之係会帮手啦。第三样嘢呢，我觉得我自己呢个真係好大嘅福气，我觉得我係成日都絕處逢生，個老天對我真係幾好啊！即係以為哇死路一條啦，咦？原來唔係喎，突然間又有一樣嘢跌落嚟俾我喎，我呢樣嘢真係好感恩。 所以你冇改錯名嘅，你係小強啦。哇！核爆你都唔會死， 恐龍死咗佢都唔死， 生命力最強， 踩又唔死。 咁啊嘛，唔係咩幾好啊？ 啊、喂，你讲呢样系真系真的，系啊，佢唔死，佢有呼吸 就已经得噶啦， 系 啊, 啊, 啊，你个死咗就 青山在 就冇噶啦。 因为我以前有个好朋友，佢成日有啲咩嘅话咧，佢就系话冇噶，你净系问自己一句啫，使唔使死？ 唔使死， 呢件事使唔使死？唔使死嘅话、 啊、 就一定冇事。 系啊，你即系第二朝擘大眼有呼吸，咁就诶唔好理啦，砌啦、另外就系话我都感恩嘅就係話，我最近呢兩年咧識到多啲後生仔女啊，好年青啊，譬如話好似阿白仔呢個年紀啦，啊，我又覺得又真係幾開心。我覺得令到我自己咧識得去踎低，然後同佢哋同一個視線嘅 level 去傾偈啊、睇嘢。 點解你會覺得係踎低同一個視線啊？ 唔 係， 因為咧，老師係超凡嘅地位， 佢係喺個神台上邊， 喺神台上面佢輸尊國位。 神台以上， 多謝你啊！ 你又去邊度學埋？啲咁嘅衰嘢啊！ 你講都 冇，佢真係覺得佢自己神仙下凡啊！ 馬家姐係仙女下凡， 但係咧，佢依個講咧，亦都係有啲嘅教師嘅講法，就係、是、你有時同小朋友傾偈咧，你去翻個 level 面對面、眼對眼咁咧，就好過你一個大人咁望住佢嘅。 你咁講就好奇怪咯，即係你放下身段。 唔係，但係真心我同馬老師傾，我第一日記得我印象中見到馬老師，我係好舒服嘅，因為佢已經笑到四萬咁口。咩、你就係 Brian 啊？你記得我哋二樓 office 咧、咁樣咯。咁、所以我又覺得我見到佢俾我感覺係 好親切 啊，又冇架子啊。咁、 你估我同其他人咩？有啲人好惡頂嘅。 你係個憑咩？繼續，你聽到我講咩咩？我心聲嚟，我心聲係啊 ，VO， 唔該，已出咗嚟，唔該，已出咗嚟 啊！咁個最後兩樣啦，唔好阻大家啦。我覺得咧，感恩就係話可以每一日都繼續向前行，睇到啲風景啦，聽到啲雀仔聲啦，聞到啲花香啦，咁我覺得好正嘅。同埋最後一樣嘢咧，就係話有無限無盡嘅感恩，希望都嚟緊啦。 OK， 好，交俾兩位。 好啦，我嗰啲嘢簡單好多嘅，係啦，我即刻嚟咯噃嚇。首先好開心嘅就係有消費券， 真啊啲嘢，三十蚊睇戲，嚟緊就三十蚊睇戲， 我冇咗三分一啦， 你攞三分一啫嘛，我冇曬啦。 好 开心啊！你有冇用你妈咪嗰啲？ 咁啊冇， 咁又唔会嘅。嗱，有消费券啊，好开心啦，系咪啊？第一可以买份礼物俾自己，第二就系个节目咧，令到我每日都有期待，同埋嘅就系对事物咧有嗰种好奇，永远拥有一颗年青嘅心。我呢样嘢好重要嘅。第三要好特别明谢嘅就系强爷佢嘅努力。 嗯， 特别明谢 你我系嘛？ 强爷你啊，系啊， 唔系我嘅，我嘅唔系啊。 你觉得里面有骨嘅， 系咪我啊？ 我特别明谢你嘅努力， 表作情啊。 系啦，第四就系我要好多谢嘅，就系可能阿鲜肉人啦，仲有大哥 Mike 啦，仲有我哋嘅听众啦。其实每一嘅支持，有时我哋出街嘅时候咧，佢哋虽然唔记得叫先生，我原谅你哋， 而家好多 系啦，我原谅你哋。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你哋嘅支持就系我哋嘅支柱，系啦。好啦，仲有嘅就系咧，我会觉得好开心嘅就系呢一。我食得好健康，尤其是喺晏昼嘅时候，我会翻去自己煮唔同嘅嘢食啦，我会觉得好开心。另外仲有就系每日有 poo poo， 喂呢样嘢系好开心啊！有我好多女性朋友咧，佢哋都有呢个 系啊系啊， 我想分享一下，我有个女仔朋友，我试过听我由细到大最系，佢话七日未试过 poo poo。 点可以生存到噶？ 系咪啊？去咗边咧？几恐怖啊！ 焗住喺里边咯。 关唔关？关唔关佢嘅生活习惯事咧？ 都关 有啲人唔中意饮水，唔食菜啊， 唔食水果， 呢个有大问题。 唔系噶，就算你食匀嘅话咧，有时都未必真系得噶。所以其实咧，出入平安系好紧要，啱唔啱啊？冇错。另外仲有，我好多谢嘅就系我只猫猫，每一日都陪我瞓，系因为佢令到我觉得好安心同埋好开心，系即系有一个生命喺你侧边嗰度，佢仲呼吸紧嘅。仲有另外一样嘢就系好开心，每一日翻嚟嘅话咧，门口嗰个姐姐都赞我靓。 哦，佢唔赞我嘅， 佢都冇赞我。 咁你哋两个检讨啦。 因为佢话点解每一日咧，你都系好大声咁同我讲早晨。佢话个感觉觉得嘅就好似个阳光一样，即系好似个 sunshine 咁样。所以我觉得呢样嘢我都好开心嘅。最近我亦都见到有一个导演朋友，佢同我讲嘅就系话：你记住你自己系一朵花。嗯，系啊，其实 you are a flower 咁样去形容我，我都觉得好开心。好，讲完。 好嘅，好嘅， 快靓正。快靓正， 好 ，OK， 好啦，到我啦。咁咧，我咧系一个咧，即系都几中意屋企嘅人嚟嘅，所以我好多时间都喺屋企啦。第一个咧就系、是、叫做第一件事咧，就系有一个整齐嘅屋企。你觉唔觉得呢个 terms 咧好得意噶？叫整整齐齐，我嗰时都觉得，因为唔系一定个屋企系会整整齐齐嘅。你嗱，你譬如谂翻啦，有时咧就两个人组织嘅家庭啦，咁跟住有小朋友咧，个家庭一路开始扩张咯噃。去到某一个年纪咧，跟住家庭嘅成员又会慢慢减少，又会缩翻，越嚟越细。咁又邊個又可能唔喺度啦，或者食飯咧？今次食飯唔使預下邊個啦，咁樣啊？邊個咧又去咗外國讀書啦？咁樣，咁我而家有一個叫整齊嘅家庭啦，咁樣。另外咧，我有一個感受好深嘅，我每一晚都好感恩咧，有一個人喺我身邊一齊瞓覺咁樣，就是、我太太啦。我試過有一段時間喎，啱啱咧就即係失戀啦咁樣，突然之間嗰張牀好似好大咁樣。你哋你中唔中意瞓啲好大嘅床啊？我本來好中意，我本來好中意。 最好唔好有人喺隔離。 係啊，牀就大好，但我試過咧去一啲大屋度住咧，我係唔中意住大屋嘅。原來 點解啊？ 因為原來我由個廁所行翻去房啊，死！我原來漏咗嘢啊，又要行翻去廁所。我原來係好大，唔中意行好大。俾我，因為而家住嗰間其實唔大嘅，但係。我即系翻内地做嘢，你知啦，安排我啲住宿咧，真系试过住啲都几大嘅，有埋要行上行落嗰啲噶嘛。但系原来我发觉，真系原来到时有钱都唔好买咁大间屋。 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咧？突然之间要一个人瞓，或者瞓喺张大床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原来嗰个感觉咧都几空虚，即系 几开心啊！ 系 啊， 其实我 觉得啫， 系 啦， 佢肯定咧， 佢怕寂寞， 系啦。好，另外咧就系有一份我能够，我觉得自己做得嚟嘅工，你唔知你有冇试过咧？有啲工作咧请你，但系你觉得自己咧，好似唉 唔胜任， 你 handle 唔到 啊？咪就系话今日风骚咯，我啊，我就觉得 开头啫，你根本就唉。 就我明 白所有你低估你自己，你低估你自己。 因為好耐以前咧，我試過做一啲叫唱片嘅宣傳工作 ，Sarah 都望過，睇過我做啦。我覺得自己唔係好識點樣去。即係做一個宣傳啊，同人哋公關啊、應酬啊、等等等等，所以有一段 你個人都唔 PR 係啦，有一段期間 佢中意 PR， 你中意同你做係啦。 咁所以我覺得我而家我覺得即係我覺得我可以係做得我自己交代到嘅，我能夠做到工，我好開心啦咁樣。第四咧就係、是、有一架我自己喜歡嘅車咁樣樣，這個、呢個咧 點知一架？你个心 都系， 我 遇 咗你插噶啦， 我冇插啊。 第五咧就系有尚算健康嘅身体，点解我尚算咧？ 点解咧？ 小问题系有嘅，不过呢啲问题唔会令到我有太大嘅生活质素下降咯。第六有时间去揾一啲自己乐趣，咁好开心咧，系能够。仲有即係有啲人咧，佢好忙好忙。我聽過有一個朋友，佢好成功啊，佢揾好多錢，但佢又冇時間，因為佢全部嘅工作時間已經佔據曬，做嘢做嘢做嘢。但係佢揾咁多錢，佢話我就算想去花，我都冇時間去花。咁又係咪開心咧？咁樣嚇。咁啊，頭先我講到嗰份工作嘅時候，我漏咗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咧工作嘅拍檔好重要啦。我嘅工作拍檔咧，其實睇翻以前，當大家仲係一個叫做。叫咩咧？好后生啊嘅年纪，一路做到而家，其实好难得嘅，即系合作咗 over 咁多年，都能够一齐合作。營造同樣嘅嘢咧，係好難得嘅嚇。咁啊，包括有啊， 佢都冇問過我哋係唔係咁諗法。 佢唔需要你同意啊，係佢感恩。 你攞翻，你攞翻啲舊， 可能唔包括我。我知，我知，我知，可能唔包括我。 嗱，我都擺過一啲舊嘅相俾阿楊楊睇啦，係咪？即係由當年嘅好多年嘅清晨發育人，三十幾年前啦、 啊、 到而家咁樣，都能夠繼續喺一個空間做緊一啲自己喜歡做的工作。 其實好難得， 好難得， 冇錯，個前世險啊！ 同埋望翻轉頭，原來眨眼就過咗咁多年啊！ 係啊， 係啊，覺得係幾恐怖啊！ 同學咩啊？同路嘅。戰伴啊， 戰友啊， 戰友啊， 係啊，戰友嚟噶，大家都 難得真係， 係啦，咁樣咯，咁咧就有尚算過得去嘅生活啦，咁樣。第八至十咧就係沒有，嗱頭先嗰啲係有乜嘢有乜嘢，第八至十係沒有。第八沒有欠下還不到的債，咩叫還不到的債呢？有啲人碌卡碌卡碌卡，有啲債咧你一定一世都還唔到嘅。譬如你揾萬零蚊，你碌咗幾廿萬去，即係類似咁樣，即係會有呢啲嘅，即係還唔到嘅債啦。 等住唔係情債。 咁我唔知啦 ，Michael 大佬， 呢條數難計啊，難計啊， 人情債係最難最難，你唔好諗住 嗰啲。我冇欠人情債啩， 唔好還面皮喎。 係啊，好啊，第九， 你唔好諗住唔再揾人就算喎。 第九，冇令我感到好憂心嘅問題，無論係咩方面都好啦，咁樣樣。係，最後一樣嘢就係冇要。求人嘅事情，即系冇咩要求人帮，唔该你啊，即系冇咁求人好辛苦啊！呢个世界上系嘛， 系 好讲 系啦。你背脊痕嘅话，你不求人，其实有人帮你拗背脊， 好幸 福 啊！你谂下夜晚瞓觉有人帮你拗背脊， 真系噶，好舒服嘅，有冇试过？ 有一次，我一生人试过一次， 系 啱啱下瞓着咗， 系咪啊？边个嚟 自己 拗？ 唔系，梗系有个朋友仔啦。 真系好舒服噶、 啊！你试过未啊？ 试过， 我经常， 哎、 我经常， 不过我细个 一个捻脚，系、啊、都系好舒服噶，我觉得。 系啊， 点啊？ 同埋幸福。 系啦、啊，你知唔知嗰啲叫咩？嗰啲叫苏恒恒啊， 苏恒恒啊， 苏恒恒， 即系你个背脊恒恒啊，跟住咧你就帮你苏恒恒啊，即系佢系咁样摸你个背脊，咁又系好舒服噶，系啊，几、啊、好啊！我哋今日一样嘢系咪？我简单好多系咪？是 你好精簡啊！ 係喎，今日有 Poo Poo 我都， 唔係呢樣係真 嘅 喎，係 真嘅， 係 真嘅， 真係感恩嘅喎，寫出嚟 啊！我知啊，我信你，但係呢樣嘢係真係嘅，你試下。我試過都係幾日唔得咧，好辛苦，焗住啊，即係 同埋好似又個人又唔聚財啊，情緒又好似唔係咁好啊嘛。 但係其實如果要咁樣嘅話， 諗啊唔知咩事。 係啊係啊，哦係嘅係嘅會嘅，不過都要做好多嘢嘅。我覺得呢一排嘅話都要多謝啊，就係即係阿淑女關注組啊威有力係啊阿懶咯，因為其實佢叫你要飲多啲水啊嘛。咁我哋逼我自己真係要飲多啲水，飲多啲水同埋嘅就係每一日都真係要有兩份或以上嘅蔬果。咁樣其實咧，你慢慢嘅话，一个习惯成为咗一个习惯咧，有时好得意嘅，饮唔够水，我自己会有 guilty。我就会瞓觉之前咕噜咕噜咕噜系咁饮咯，咁跟住第日真系就有 poo poo 去啦。 你啲娇女嚟嘅咩？ 唔系啊，而系我系好憎饮水。你哋中意咩？ 中意饮水， 唔中意饮水噶。 最好系咩咧？一起身刷咗牙先啦，当然饮一大杯暖水。我一饮完咧，我每次都会去厕所啦。 我知啊，我知啊，我鬼唔知阿妈系女人咩，但系做唔到啊嘛。 习惯啦都系。 唔系因为点解咧？我又会好惊嘅就系，如果我系翻工之前嘅话，我饮一大杯水嘅话咧，我成日揸车翻紧嚟嘅时候，我想去洗手间。我试过有一次。我真系咁样嘅话咧，系难。 因为佢好远啊，佢好远， 太远啦，所以我唔得噶。一塞车嘅话，唔知点算好咯。 我就睇篇文咧，佢系三样嘢咧，好值得感恩嘅。第一样叫食得落，点解咧？因为如果你心情唔好咧，我摆乜嘢喺度，你都食唔落。 系啊。 第二样叫瞓得着，如果你有心事，你真系会瞓唔着。最后一个叫做笑得出，如果你嘅心情好坏咧，人哋讲咩笑话咧，你都笑唔出嘅。有呢三样嘢都值得感恩，每日听住风骚快活人啦，好唔好啊？ 真系喎，呢三样嘢系喎， 系 啊， 值得瞓得笑得，你仲有咩唔得？ 嗯， 系咪？ 好，翻嚟我哋今日十二点后有福尔摩 K。 长笛被你廉价脱手再忘掉，勤力上进难在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住掩护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练，忘掉你有

或者兩個湯羹嘅飯， 咁真係 好 少， 係咪好少？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唔係你當然你可以煮好多，但係你每一次嘅話咧，你將佢筆落去一個大嘅碗嗰度咧，即係只得兩至三個湯羹，其他嗰啲嘢就嚟啦，嗰啲嘢就係菜啦。全部都是菜，咁有可能嘅就系有时你可以买啲沙律菜啦。如果你嫌佢冻冰冰嘅，咁你可以就整一个嘅就系椰菜，椰菜就将佢切到好似碎咁样啦。跟住攞，如果你有微波炉嘅话，可能你叮一叮佢，咁就揸干咗啲水佢，系啦。咁如果你系冇嘅话，咁就你可以炒又得。咁跟住咧就多少少咧，就摆落去你嗰个大碗嗰度，开一罐嗰啲咁嘅三文鱼，即系罐头嘅，又或者系沙甸鱼，捞捞捞捞捞捞落去， 够啦。 搞定！ 哇， 开饭啦喂！ 简单，好好 嘢。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那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嘅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系姜浩文。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阿 Sir， 阿 Sir， 快啲过嚟啊！我有人要帮手啊 ！Help， help， 阿 Sir， help， 阿 Sir， 阿 Sir， 啊！ 喂喂，福尔摩 K， 有咩帮到你 ？K Sir， 欢迎你。 你好嘛？今日天气麻麻地好。 嗯，咁你又唔着得件衫？ 我有着噶，其实 系咪？我见到你有着衫啊，但系都好大只咯。 心情好咪得啦，心情永远系比天气更加好。 心情梗好啦，啱啱去完旅行翻嚟啊嘛， 正啊！ 我去咗呢个湖南张家界，仲识咗班好好玩嘅团友仔， 哇，正啊！ 又系男女团友都有嘅，我咁嘅年纪啊， 男团同女团， 唔好有幻想啊！你好 玩得开心最紧要。嗱，但系旅行咧玩得开心咧，有时咧会俾一啲嘅小事咧令到自己唔开心，或者叫 冇错， 系啦，就叫唔小心地唔见咗啲嘢啦，或者系扒手又好乜都好啦。所以今日讲旅游的事情， 冇错冇错冇错。咁大家分享下啦，讲紧旅游就梗系我哋出国去玩，又或者外地嘅朋友嚟香港玩啦，咁样吓。咁啊，讲下自己啲经验先啦。咁啊，我。即係都有咁耐人啦嚇，咁啊應該都好精明啦，係嘛？咁去到外國玩嘅時候，原來都領到嘢嘅喎。 但你做你呢行應該精明啲 嘅 喎。 好精明嘅，其實就算啊，算啊， 敏感啲添喎，應該 敏感啲啦。對一般比一般香港嘅外遊嘅香港人，我哋都比較着重啲去外地玩嘅時候，自己要 你會做定功課啊？即係譬如可能嗰個地方會唔會啊，即係扒手特別多啊嗰啲嗬？其實要 嘅。以為好叻㗎，我都去過唔少地方㗎嘛咁。玩过啲欧洲地方啊，东南亚地方度都去过。咁啊，即系其实疫情之前有一次去到西班牙，自由行， 即系从来其实都冇事嘅， 冇错， 系嘛？ 系嗰次就 走去唔同嘅地方都 冇 事嘅，西班牙就 西班牙就出咗事啦，巴塞隆拿。咁啊，点解会出事咧？咁样其实都系后尾原来睇翻都可以同啲观听众分享下。 系 咁，当然而家欧洲里边嗰个情况就可能比之前三年前仲可能会恶化少少，因为个经济嘅问题。其实当年咧嗰个旅游业都好蓬勃噶，2018年嘅时候，即系欧洲啊，都你见到好多。即係Asian 去，即係亞洲人去，包括香港人啊，國內嘅同胞都去玩。咁嗰次我去到好記得嘅，即係我哋一行四人啦咁樣。咁就我負責管理一啲財政嘅嘢㗎啦，因為都係靠我㗎啦咁樣。咁但係入到去嘅時候， 唔通靠你咩？ 靠佢就已經未唔使領嘢都可能冇曬啲錢。 佢自己起步佔道， 起曬起步佔道，直情係虧空公款。 起步佔道， 呢啲真係你收律師信啦。 好好，你揾到我地址先算啦。 揾你嘅 email 佢啊。 咁都要交俾一个信得过嘅人啦。 冇错冇错，嗱嗰次咧，其实如果再我哋案件重演，我只发觉原来我一入地铁站嗰下咧，已经变成佢哋嘅目标。 点解啊？ 因为点解咧？我哋将我嗰个搭地铁啲飞咧，四个朋友仔摆落去我个银包度，然后我银包就摆咗落我个背我个腰包度，腰包有两条拉链，我就摆第一条拉链，然后跟住摆咗佢之后，攞件恤衫冚住佢，好稳阵啦，系嘛？ 但你个腰包系真系腰定前面？ 腰包嚟嘅，腰包喺前边， 可以你系腰或者前 面前边嘅， 前面就稳阵好多。 前边稳阵啦， 婆仔呢个做法， 梗系啦，冇错。 我唔单止啊，仲一手揿住佢啊， 冇错，我仲要攞件衫包实佢噶， 再搵只手揿， 系啊，咁样出事，冇错。咁点解出事咧？一入到去搭地铁嘅时候咧，突然间咧觉得，诶，咦，点解有个后生嘅女仔？穿晒耳环啊，纹晒身，哇！一望一望佢个心口里边嗰件 T 恤，跌到落个肚脐度就， 哇！ 天热嚟，天热啊，天热嚟嘅，你谂下，哇！春光无限啦，系嘛？咁嗰阵时候里边咧，我 警戒性就降低啦。 其实我哋嗰四个朋友仔都见到嘅，即系有男有女，跟住咧我哋仲互相打眼色，哇！原来欧洲嘅女仔咁开放咁样，咁 唔开放 呢个时间， 三点钟方向，三点钟 方向，咁佢仲佢冇就冇就咁，跟住咧佢就整个大嘅嗰啲 shoulder bag 喺度，好大个嘅，咁啊挨埋我度，咦唔通我心谂我系最靓仔嗰个啦，梗系挨埋我度，唔通挨埋你度咩咁样，就觉得自己仲觉得自己好有吸引力， 魅力无限啦。 点知突然间咧感觉到个心口里边咧，即系个肚啊，嗰个腰包里边轻轻喐嗰时，我已经知心有不妙，跟住一揿落去，一拉件衫，嗰条第一条拉链已经打开咗，银包不见了。 哇！ 這个时间咧个地铁车门就打开，讲紧一个站时间啊。 哇，熟手嚟，熟手技工嚟， 因为我哋嗰、那个即系职业问题啦，第一时间就捉住佢嘅手，嗰、那个女仔嘅手， 系 嗰就用英文讲啦，有贼有贼，嗌救命咁嗰只啦，跟住咧啲人就围住，跟住咧佢个女仔想走啊，跟住我哋一行四人即刻跟佢出去啦。捉住佢就嗌救命，跟住我啲朋友梗係喂揾啲唔鹹唔淡嘅英文啊、西班牙文啊各樣揾人幫。 呢 個時間咧 ，to my surprise，有成十個八個人圍住我哋喺個地鐵出咗嚟個月台度。 嗰、 哦那個女仔一句聲都唔出。咁、作為我哋即係 亦都唔驚慌， 唔驚慌啦、我第一時間就揾佢啲嘢，咁啊將佢個 shoulder bag 反轉 倒出嚟，入邊係乜嘢都冇。 哦，即系个与此同时，其实已经将 交咗俾人，嗰个 shoulder bag 大个 shoulder bag 根本就爱嚟阻挡人嘅视线。佢攞咗银包之后，已经将佢个银包交咗俾啲同党。啲同党咧，其实围住我哋嘅都系佢同党嚟嘅。咁跟住咧，好多人就喺度同我讲，就好 helpful 嘅。喂 ，Sir Sir， 去嗰边走，这个就话去嗰边走，佢又将我个人啊。主持佢又見到啊！我知邊個，佢走咗嗰邊啦，跟我嚟，跟我嚟咁嗰啲，我梗係唔跟過去啦。唔跟佢嘅時候，跟住有一個人行嚟，我見到佢啊，你唔好信佢啊，佢走咗去嗰邊啊，係用呢啲方法嚟將我個 聲東擊西， 聲東擊西，就 distract 咗佢。咁啊，如是者皆冇啦。咁啊，跟住都冇辦法啦。咁再混亂嘅時候咧，係啦，冇辦法。唯有賠錢， 你即刻收起曬， 唯有賠錢。但係混亂之中，個女仔走咗去，係啦。咁 其實 咧、就是， 你嘅袋倒唔到證據咧，你已經冇辦法 冇啦，冇辦法㗎啦。 唔係，其實同埋其實呢樣嘢嘅話，我覺得你講出嚟嘅話，會唔會有損你自己嘅形象？ 唔會嘅， 三個字， 我哋唔會嘅，唔會，梗係唔係啦。 圈住啊，重點啊！ 我都學翻馬少強咁，等我收我律師信啊！我對住香港電台第二台啊，我真係識嘅。其實係咩？ 系 衰分心，不过我话俾你听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咩咧？即系你有张良计，佢有过墙梯，即系好多出嚟揾食嗰啲咧，尤其是针对游客嗰啲咁嘅即系犯罪团伙，全世界都有，系嘛？ 系嘅。 好啦，咁啊讲到香港啊咁样啊，咁啊即系马少强嗰日问我，喂，香港有冇迷魂党？我想问下你哋香港有冇迷魂党？ 我听过有咯。 听 过边 个讲 嗱，好耐以前啊，我问翻阿 Sir， 阿 Sir， 新闻讲，有啲女仔，有个我唔记得一个事主系女仔男嘅，即系 anyway 仲有个事主啦，买咗喺便利店一啲饮品，自翻去出边咧晕，即系觉得自己好似有啲饮，而且啲晕晕圆圆咁样，咁跟住就晕咗啦，跟住唔见晒人包，好似类似你咁。 最近嘅事， 好 唔系好耐 之 前噶咯， 以前 系啊， 以前咧曾经试过咧嗰啲咩， 又系 某啲某个牌子嘅纸包饮品都俾人打针啦， 系 嘛， 系咪？ 系啦。咁嗰个好耐㗎啦，嗰个好耐嘅事嚟，佢亦都好多原因嘅，因为佢想勒索某个品牌嘅嘢，咁佢就喂，譬如某个品牌嗰啲纸包饮品，咁我就整落去，整到你个人饮完之后唔舒服，晕咗，跟住我就勒索你一个样嘢，你唔整，你唔俾钱，我就再 繼續請你，咁你個品牌人心虛怯，你個品牌冇人買接包飲品，執啦，如果咁樣係嘛？咁呢啲有好多原因。咁你話純粹係啊，我哋要迷暈一個人，無論香港人好、遊客好，或者係即係入去即係呢個超級市場買包嘢，然後暈咗之後，我就抬走你，然後攞曬呢啲嘢。大家問一問我哋，我哋環顧香港，如果真係發生咁嘅事，你覺得有冇人可以今時今日2023年啦，仲可以？将佢冚咗佢， 唔得，因为有好多 CCTV， 冇啦，仲有受害人会出声噶嘛？ 因为我点解同阿 K K Sir 讲呢个题目咧，就系、是、我最近咧喺网你睇到几单新闻，尖沙咀又话有迷魂党，跟住 将军澳又有， 佢用咩手法 啊？ 系 啦，用咩手法咧？ 佢就係話啊，行埋嚟啊，然後又唔知點樣吹 啖煙咁 啊，係啊，諸如此類，咁我就即係請教啊 K K Sir。 不過咧，羅文海有呢啲咁嘅傳言， 我 都唔知。 咁我就即係求證，然後話 K K Sir 犀利啊，佢話即刻查過咧，原來警方冇呢方面嘅報告。 冇 嘅，你特別擔心呢啲乜古靈精怪嘢喎？ 因為佢 未曾 講嗰三篇報道嗰個情況係點嘅？嗰三篇報道咧，嗰啲受害人咧企出嚟咧，都係高挑嘅。女仔啊，搲住个名牌手袋，原来行出嚟，跟住咧嗰个手法啊，报称嘅手法就系话，先生，有冇钱借啊？咁嗰啲咁嘅嘢，即系佢成日幻想紧呢啲嘢，佢咪讲 佢幻想 嘅 啫。哦， 系呢三篇报道我有睇到嘅，其实同一篇呢三篇报道里边都系转载形式嘅，咁同埋用埋同一张相，呢、這个张相里边都系一个高挑嘅女士，打咗格仔，拿住个名牌袋，成身衣着里边过万嘅啦，唔使谂。咁嗰啲其实有机会系啲 KOL 主播，咁佢哋即系爱嚟攞下啲新闻啊，做下啲新闻。最得意嘅地方，你问每一个报道手法都系讲我听我 uncle 讲，我听我朋友讲，唔系 佢， 佢 都 系听，唔系佢，唔系呢一个 KOL 拿住个名牌袋，佢自己身受其害，俾人迷晕完，然后就失咗财物，唔系、哦。佢、好似将军澳嗰啲咁嘅，系我听我爸爸个朋友讲嘅啫，我睇过呢啲咁嘅嘢。 即系当你一拆解系咁样，就系听人讲嘅时候嘅话，嗰、那个真实性 系啦。当有啲网民去挑战佢，喂，系咪噶？哦，我都系听我阿爸咁讲嘅啫，我阿爸个朋友见到，所以我就提下你将军澳啲居民要留意下啦，咁样。其实我哋咁讲啦，我哋去旅游，头先我解释过啦，去旅行嘅时候咧，大家做 research 梗噶啦，外地嘅朋友嚟香港玩，无论佢新加坡嚟、内地嚟，甚至乎喺欧洲嚟，即系嚟玩嘅朋友，佢哋嚟睇睇香港啊，有啲咩要自己好玩嘅、好食嘅，同埋治安上面留意嘅，呢个系一定要做嘅。我哋去玩同埋人哋去玩都系嘅 ，reciprocal 呢样嘢，即系大家都要咁做。但系有啲嘢我哋又唔需要担心，就系话啊，我哋唔好信某一啲咁嘅一篇文章、一幅图画俾人转载过十次、八次，你就当佢好多 coverage。其实同一单，同一张相啫嘛。呢个第一。第二就有啲所謂嘅媒體啊，你一睇佢媒體上面咧，佢哋有立場。佢有立場嘅時候，我哋唔好講話呢個媒體咩媒體啦咁樣。佢啲立場裏邊就針對某一種人嘅，即係譬如某一種啊，我哋話即係啊內地咁樣就話啊，專係嚇你哋，等你哋唔好嚟啊咁嗰樣嘢。我呢啲唔可以信。第三樣嘢最重要就係話，如果真係香港有遊客俾人哋行埋嚟問路，先生可唔可以問下你嚟短到阿加老街邊度？跟住咧。噴一冚煙，然後咧就暈陀陀，俾人扶走咗，劫財先算啦，唔好講劫色啦咁樣。你覺得會唔會人哋報警？你覺得警方會唔會即刻會整一個叫 crime alert？ 即係我哋嘅意思，即係話啊，有咁嘅情況發生。而家其實好，成個警隊裏面都好快嘅啲反應。如果有一種香港啊，有一種罪案係短期內發生得好多，例如好似。我哋行騙啊、電騙，我講過好多次啦。你睇下我哋警方做咗幾多嘢出嚟，即係做得而家做同呢個通訊管理局整埋呢啲咩加852都而家全部都飛起嚟。佢哋好快會話俾你香港人知，喂，你有個咁嘅情況出現咗，大家唔好掉以輕心。又或者大家就食，但係冇嘅喎。你話迷魂黨嗰啲冇，唔好講佢有冇案件發生先。我懷疑呢種咁嘅手法會唔會存在緊？嗱，你諗一諗，噴一種迷魂煙出嚟。嗰種嘢擺含喺個口裏邊，煙基本上，如果我哋呼吸落去都聞到有嘢。你擺喺個口裏邊，點解會唔入到個口裏邊？ 佢自己點解唔聞先？ 佢點解唔聞先咧？奇怪喎，真係。 可能佢都聞咗。 我哋咪睇粵語場面睇得多咧，喺個紙個紙窗裏篤個窿，之後就整個 煙 咁樣，咁樣咁啊，唔係幾好咯？我覺得冇乜可能啲咁嘅嘢。即係所以我哋話成日都咁講，我哋人咧一定要有個獨立思考嘅能力，去。 判斷網上邊邊啲嘢係真，邊啲嘢係人哋開玩笑，邊啲嘢尤其是啊人哋某啲嘢上嚟想即係曲下呢個銷路，即係嗰啲 KOL 講下出嚟，即係等人哋多啲 readership。一講嘅時候，啲人哋驚噶嘛。你喺尖沙咀講，同埋喺將軍澳講嗰啲地區嘅啲網民就，咦唔係啊嘛，我區有嘢，我即刻入去睇噶啦嘛。咁你一你個 browsing 嘅次數你咪提高咯，即係好多原因噶嘛，係嘛？佢想啊入去多啲個樓主裏邊有多啲人去留意，係咪真㗎？我又可以講下，咁佢咪可以即係叫做自己可以有啲嘢做咗出嚟啊，瀏覽次數又多啊，又多人發現啊，咁佢個網佢個站咪紅咯，好多咁嘅原因㗎嘛。 即係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即係其實嚟香港度旅遊嘅話，而家都真係非常之安全， 梗 係 安全啦。 譬如可能你講緊迷魂煙。 系啦，佢话惊我， 佢担心啫。 系啊， 乜佢吓亲啊？佢有呢个创伤后遗症啊，声之后佢到而家都未惊完。 嗰啲咧就唔系，嗰啲唔系烟去迷晕佢，嗰啲系人去迷晕咗佢。你系同个人有关，唔系同个烟有关。 酒不醉人人自醉，系咪？咁啊，另外仲有譬如可能讲紧嘅就系扒手啊，或者呢啲咁嘅嘢，其实都唔多啦。 嗱，香港你仲有嗱，我又想睇下啦。香港唔好讲自己啊，唔觉意摆低啲嘢俾人顺手。圈羊嗰啲啊，我哋识嘅朋友有冇边个俾人打过荷包啊？最近 我冇， 我都冇， 我冇。 你哋识咁多人都冇， 我自己都 冇， 系咪就 系？ 系 啊，我真系 我识咁多人都冇，点解咧？嗱，唔系冇人冇见过嘢，有好多人咧，我哋啲朋友，我好多时候啦，佢攞啲 iPad 啦，去即系呢个 cafe 里边啊，你知而家好耶噶嘛，啲文青嘢咁样 系 嘛，好型 噶 大佬， 整 杯系啦，整杯 咖啡 度，哇，嗰啲咁嘅形态真系影张相里边摆上 Facebook 一样 几有啊，文青嚟噶嘛，系嘛？嗱， 嗰啲 咧 系应该系嗰啲 insurance 嚟嘅。 嗱，你讲嘅我冇讲啊， 我冇话佢哋冇啊，因为好多都系约喺 coffee shop 倾 噶，又着到靓靓咁样，好多时候咧佢抌低啲嘢，认完之后咧，大家就拨一拨头发行噶啦嘛， 冇 错，咁咪攞漏嘢咯。攞漏嘢，攞漏嘢， 自己嘅问题， 系自己问，咁咪惊 性唔好嘅问题， 俾人顺走牵羊嘅啫，系嘛？好多都系你留低个手机嗰样嘢，人哋行过咪攞， 又俾人攞咗。 喂，人哋唔系爬你嘅大佬， 系 周 咗， 系你周咗啫嘛？系咪先？嗱，咁啊有，咁你话香港仲有冇扒手？嗱，我哋去女人街行过啦，春园即系香港嘅北角有春园街，有好多啲街市，有冇边个俾人打荷包？甚少啦。 以前有。 以前就 以前你間中都會聽到啲 小心小心咩扒手嗰啲咁 樣，冇啦，而家即係而家你 揾唔到食係咪？ 揾唔到食，一來識扒手嘅人都少咗，老化 失傳 老化咗啦嘛。以前我哋扒手叫老文啊嘛，粗老文嗰啲啊，啲 喂 啲 長啊， 嗰啲文長咁啊，啲文長就而家就。即係已經老到手都震，隻手都震啊！咁屌爬你啊，大佬！ 啲老 將，我 跟住佢話：喂，阿生，你唔好喐住啊！你喐我攞唔到你銀包咁樣，唔係幾好啦咁樣係嘛？ 年紀關係手震， 喂，都冇人插支墨水筆咧個出生袋。 咦啱喎，墨水筆一剔剔走㗎嘛？ 以前剔走㗎嘛， 嗰 啲報紙。 筆都喺你攞去啦。 嗱，我哋以前嗰時候啲雕本筆啦，即係長長嘅，千嗰時唔能 好貴 嘅，千幾蚊支筆。嗰啲雕本筆你擺咗唔通擺屋企咩？签名啊！你梗系摆啲出嚟用，咪就你梗系摆啲蒙特娇咁摆喺度，哇，几有型啊！哇，咁啊整出嚟千几蚊支笔， 系啊， 点样爬咧？攞件报纸 真系好得人 惊，出嚟 系啊， 系啊， 冇噶嘛， 报纸又冇人买， 而家报纸冇人买，全部你而家全部睇 啲道具，全部 啲道具冇晒，点爬你啫？系咪先？系咪先？ 先生，俾少翻我， 好少噶啦，而家打荷包，所以唔好理佢先。嗱，香港少啫，喺外国就要小心啲。 系嘅， 因为外国嘅，即系我知啲朋友去到外国都好多都领咗嘢翻嚟，但系 最近即系最近都仲有啊？ 有嘅，嗱，而家少咗人去嘅，而家少咗，因为欧洲始终都系嗰个经济嘅问题啦，令到即系可能系即系比较，同埋因为经济唔好嘅时候，又引申到个治安一定唔好。 系， 所以香港嘅治安系好嘅原因，因为经济好啊嘛，经济发达，咁有啲咁嘅。low end 嘅 crime 我哋叫，即係呢啲咁低層次咧嘅罪案咧，而家好少，啲唔見有人搶金鏈啊，唔見有人，你仲有冇人搶金鏈？ 搶銀包以前都有， 搶銀包你以前有噶嘛？ 都冇人戴金鏈啦，而家 劏死牛咩？叫劏死牛， 劏死牛都冇啦，好耐冇聽過呢啲嘢啦。 點解要咁高風險？即係揾個一千幾百啫，係咪先？你搞咗啲慘唔 咁 蠢噶嘛？而家 分分鐘條鏈係假。 而家喺个镀金噶嘛，大佬，喂，结婚都系啦，而家啲金咁贵系嘛，即系喂买啲镀金嘅道具算啦咁样。 涉 埋俾你添啊，仲要 蝕埋俾你係嘛？ 嗰陣時幾開心嘅， 搶條金鏈翻嚟假嘅冇等，係咪先？ 仲要驚餐死啊！呢個佢唔驚就冇風險㗎，梗 係有風險啦。 好啦，咁就多謝曬基基 Sir 今日同我哋解答咗呢個問題啦，係咪？咁 唔 容易俾人迷暈嘅， 唔使 唔使走啊！又叫你聲曬聲， 唔使 走咁快。 唔使驚嘅，你食支煙咁啊，就唔知會唔會炸開嘅，係咪？ 好，多謝曬，福爾摩 K 嚇， 大家 拜拜， 再見， 再 見， 拜 拜。 好啦，十二點半先睇新聞報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安中心公布预先包装薯片和虾饼营养标签专项食品调查结果，在四十个样本之中，七个样本的糖、钠、饱和脂肪酸、总脂肪或碳水化合物含量同營養標籤上的標示值不符，有關商戶亦都已經停售受影響產品的有關批次。如果有足夠證據，中心會提出檢控。至於餘下33個樣本就全部通過檢測。發言人說，根據現時的法例規定，預先包裝食物需要標示食物的配料以及核心營養素等的資料，任何人如果在标签上作出虚假说明，或者在食物的性质、品物质或者品质方面误导他人，即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罚款为50,000元和监禁6个月。今个星期六是全港戏院日，所有戏院门票或130元。戏院商会理事长袁燕文表示，如果反應好，會考慮定期舉行全港戲院日。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全港61間戲院參與全港戲院日，如果全部坐滿，會有超過200,000人受惠。有些在農曆新年好受歡迎的電影會再次上映，讓市民有更多選擇。他預計出現黃牛的機會較低。談及本港電影業復甦情況，袁燕文說，去年有多部港產片打破票房紀錄，但整體票房比起疫情之前仍然減少15%至20%。國防部表示，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李尚福今個星期四至星期五將會應邀出席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國防部長會議。會議期間，李尚福將會作大會發言，並且會見有關國家代表團團長，就國際和地區形勢以及防務安全合作等的議題溝通交流。另外，國防部又公布，中印兩軍舉行第18輪軍長級會談，雙方在莫爾多楚舒勒會晤點中方一側的會談，本住友好和坦誠的精神，就有關問題交換意見，並且同意通過軍事和外交渠道保持密切溝通對話，加快解決中印邊界西段有關問題，同時繼續維護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雨同薄霧，吹輕微至和緩東北風。展望聽日仍然較涼，氣温下降至20度左右，隨後一兩日風勢較大，有一兩陣雨，週末期間驟雨較多。依家氣温23度，相對濕度9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635点，跌324点，总成交金额524亿4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4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42点，跌1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腾讯控股337.4跌7.6，阿里巴巴84.05先跌2.85，美团131跌6.6，盈富基金19.83跌3.3，中芯国际22.3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66.68跌1.26，药明生物46.7跌3.15，中国移动67.8升5毫，比亚迪股份222.6跌7.2。美元的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34.3，瑞士法郎0.887，加元1.355，人民幣6.907，英磅對美元1.249，歐元對美元1.106，澳元對美元0.668，新西蘭元對美元0.617。日經平均指數報28,644，升50，港金報18,670，升1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2.08美元，卖出1992.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伯伯河和大卫事隔15年再度合作，实力和魅力都兼备，令人格外期待。剧中反映没有任何东西真的可以困得住你，包括婚姻。希望观众在婚姻里面寻找到真实的自我。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最近在地盘整亲啊，工商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商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嘅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翻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系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喺工商发生14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系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最后新闻。 Sophie 姐，啊，准备啦，仲有30秒。 OK， 冇问题。 Ready， 5、4、3、2、1。 大家好，我是苏慧如，依家为大家报道最后新闻。先嚟一节国际消息。 Daddy, Mommy， 我回来了。 哎 ,Angus, 这么夜的你吃饭没啊？ 没啊。啊 ,Mommy 呢还没回来。 他今晚又说什么帮手顶更报那个最后新闻报埋回来的啦。 哦好咯。Daddy 啊，我有点累，我想冲凉。 喂哇，你把声咁萌的，你不是不舒服是吧？ 我不知道 啊。我只是觉得呢，我现在成身有点赤赤痛啊。希望唔好感冒啦，唔病得噶。 唔病得？你又有比赛咩？ 系、哎、呀、啊，我下个星期五啊，我踢大学杯决赛啊、哦，所以教练咧要我哋呢两日操多几堂体能、啊。 喂，咁你休息多啲、啊。哇，你睇下你唔好死顶啊，你要休息啊。 得啦，爹哋。同埋咧，今日好似好热咁啊。我阵间冲完凉咧，我就放翻、 哎。不如我攞把风扇俾你啦，好唔好啊？唔使咁焗。 唔使啦，唔使咯，我开冷气，我自己瞓得噶啦。 冚好被吓，冚好被吓。 好，拜拜。 哇！你真系咁晏嘅，啊， 冇 嘢嘛？ 头先报完新闻咧，同几个同事倾咗一阵。 诶，报完都咁夜咯，但系先倾啊嘛，好紧要嘅咩？ 唔算系好紧要，不过有啲嘢咧，我得尽早同啲同事沟通，搞翻好佢，咪倾埋先咯。啊，好攰啦，我冲个凉先啦，阵间仲要讲埋份稿。 吓，赶稿，稿都要你写嘅咩？ 唔系，我帮大学新闻系嗰份刊物写嘅稿，哦、我唔讲啦。 啊，系啊，啊 Angus、 喂，唔好意思啊，老细打俾我、啊，可能有突发。喂， 系。 Angus， 早晨。 哇，妈咪。嗯。早晨啊，咁早嘅。 昨晚你爹哋话你有啲唔舒服，点啊？瞓咗一晚，有冇觉得好啲啊？使唔使睇医生啊？ 唔使啦，少少感冒啫嘛。我阵间咧食啲感冒药，饮多啲水得噶啦。 喂，咁不如去睇医生打支针啦。 唉，冇，我今朝仲有堂上，晏昼仲有个 presentation， 我唔想阵间食咗药之后咧，搞到成个人晕晕顿顿咁啊。 嗯，咁你得闲啲嘅时候嘅话，自己睇医生啦，知唔知啊？嗯、 知道啦，妈咪。嗯、啊，系啊，不过呢两日咧，仲要去大学个 gym 度操体能。 操体能点解啊？ 诶，嗱、啊、你听住啦，我哋咧就入咗大学杯男子足球决赛，我做前锋啊！哦、我哋等我今日知唔知等我叫嗱三年啊！嗯、我同你讲，妈咪，今年咧我唔知点解我好有信心、嗯，一定可以打赢个南方大学捧杯嘅、 嗯。 所以你同爹哋咧记得嚟睇我比赛啊，知唔知啊？ 哦，咁决赛系几时啊？ 下个星期五晚7点开波，你同爹哋一定要嚟。 我睇下调唔调到价先啦吓， 妈咪又唔得啊，咪讲咗啦，你哋一定要嚟睇我捧杯啊！嗱，我今年 year four 啦，系最后一次代表大学队出赛啊。 嗯。Raymond， 你揾我？ 嗯 ，Sophie 坐。 嗯，唔该。 啊。听住，二令咧做埋呢个星期唔做啦，我想同你倾下主播人手安排啊。 吓，嗯，咁突然，二令发生咩事啊？走得咁急嘅？ 哦，佢身体有啲唔妥，佢想尽快入医院，又唔想拖住新闻部，咁佢就话啊，不如辞职先啦，专心养病。听住啊，上面批咗啦，我啊想同你倾紧啊嚟紧人手嘅安排。 我哋得翻三个人啫，伟、仔啊拍小维做6:30新闻，我一去顶个雨拎做5:00新闻咯。 咁最后新闻边个做啊？ 喂 Raymond 啊，呢啲嘢梗系你哋谂啦，系嘛？嗱，你唔好用咁嘅眼神望住我吓，我见到你啲咁嘅眼神嘅话，我知冇好嘢 啊。啊，聪明啊，管理层咧就觉得你够聪明啊，够晒班坐最后新闻主播个位。 喂，唔系、啊，我一早同你讲过、啊，我依家咧都系临时帮手做最后新闻嘅啫，我顶住嘅啫嘛。下个礼拜堂哥啊欧洲翻嚟嘅话，咁咪做翻最后新闻咯。我哋一早讲好噶嘛。 讲过咩？冇咁讲过。嗱、啊，我亦都唔记得我哋之前讲过啲咩啊。我净系知咧，上面对你嘅表现咧非常满意。听住，下个星期一晚起最后新闻由11:30开始做一粒钟，即系12:30完，你会坐正做最后新闻嘅主播，听到未？ 点解会咁突然噶？做成个钟最后新闻、 啊、主要咧就是用嚟打对面台嘅，佢哋咧最后新闻咧就11:09完，咁、我哋就12:30完，做到真正嘅最后新闻、我哋部署好耐噶啦，觉得你 Sophie 系最佳人选。 喂，咪住 Raymond 啊！首先咧，我真系好多谢电视台同新闻部嘅，嗱咁多位大佬嘅赏识，我系非常感激嘅。不过咧，我半年前咪同你讲得好清楚咯，嚟紧嘅日子，我想摆多啲时间喺屋企啊，我想同屋企人咧多啲喺埋一齐，我哋会享受一啲。 唉，明嘅明嘅，唔使讲啦吓，因为而家咧非常时期，另外嚟紧咧有一个关于香港经济同文化嘅特辑，做26集倾好噶啦，摆夜晚9:30播。每集5分钟都是你的。 唔好啦，我年尾啊，仲谂住要攞3个月长假陪我老公要去北欧睇极光啊！仲有啊，我应承佢去欧洲睇足球联赛噶，我个仔都会 join 我哋噶，我讲咗俾你听噶。 喂，我够想同我老婆去西安咯，咁电视台多嘢做啊嘛，老细唔俾你放假，可以点啊？我咪同老婆讲，哎呀，老婆啊，电视台好多嘢做啊，行唔开啊，最多我送个包包俾你。咁咪搞掂咯！嗱，你翻去同你个仔同你老公讲啊，老公电视台好多嘢做啊，出年先同你哋去欧洲啦。 OK， 嗱，唔讲啦，我要上十楼开会，最多我同华哥倾下啊，我揾咗 TCB 啊 sponsor 你出镜啲衫啊。 TCB 系啊 ，sponsor 我 系 真噶， 系啊，你上网睇下佢哋最新嗰啲衫先啦，唔讲啦，开会。 Angus， 瞓未啊？ 妈咪翻嚟啦。 嗯，今日有冇好啲啊？要睇医生啊？ 冇啊，冇睇医生啊，不过都仲系有少少攰咯，有啲头痛同埋。我搞埋呢份 paper 瞓噶啦，我 有冇食药啊？ 唉，嗰啲头痛药啊，原来一早俾我食晒啦。我啱啱先都系食上次爹哋睇医生食剩嗰啲噶咋。 Angus 啊，药唔可以乱咁食噶，你点可以乱嚟噶？虽然都系感冒药啊，唔代表你啱食同埋你可以食噶。你咁样好危险噶，我一阵间我抌晒嗰啲药佢啦。 系啊，得啦得啦得啦，妈咪。 哎 呀，你俾我做埋份 paper 先啦，我答应承你，我会尽快睇医生，好唔好？ 咁尽快即系几时啊？ 啊！尽快即系 ASAP 啦 ，OK。 哎呀，激死！ 喂，老婆啊，喂，好忙咧。喂，星期五可唔可以安排放一日假捧 Angus 场啊？你复翻我啊！啊，老婆啊 ，Angus 今晚代表大学睇呢个大学杯男子足球决赛。诶，我都谂你唔得闲噶啦，我同佢解释咗，我帮你讲就好说话噶啦，放心啦，今日星期日一齐出去食 buffet， 你请噶 ，OK 啊？ 嗱，妈咪，今次咧应该我毕业之前最后一次以校队嘅身份参加大学杯足球比赛，讲真一句啊，你唔嚟咧，我真系有少少唔开心噶。不过唔紧要啦，我知道你做嘢嚟唔到。如果赢咗冠军咧，我想送个奖牌俾你，仲要亲手挂喺你度。妈咪 ，I love you。 仲有一分钟，全世界 stand by。 OK。欢迎大家收睇最后新闻报道，我是苏慧瑜。首先为大家报道几段国际消息。据外电报告，日前在北非发现的病毒，根据世卫表示，该种的病毒是属于 老婆啊，我头先去 Angus 食食下宵夜，佢突然间唔舒服，又呕又发冷，我同佢入咗医院睇急症啊。应该冇事嘅，你唔使担心。仲有啊，今晚嗰场足球比赛呢 ，Angus 佢哋赢咗冠军，佢好开心啊！佢同我讲话，诶、哎，送个奖牌俾你、啊。 今日下昼，家庭事务专家朱博士喺一个公开活动分享咗家庭和睦嘅心得。 老婆啊，你快啲过嚟爱心医院啦！头先 Angus 情况突然间转差，佢而家晕咗啊，入咗 ICU。医生而家做紧嘢，你快啲嚟啦！唔该，你快啲嚟啦，老婆，你快啲嚟啦，快啲嚟啦！我惊你冇机会同 Angus 讲拜拜，快啲嚟啊！唔该你，求下你啊！ 以下系一则突发消息，今晚七点。啱啱喺大学大球场举办嘅大学杯男子足球决赛，中心大学一年年约23岁嘅球员喺比赛期间曾经感到不适，经过短暂治疗之后，继续落场参加比赛，仲连入两球，以2-0击败南方大学，赢得大学杯冠军。可惜到咗大约一小时，再度感到不适。被送到爱心医院急救，最后抢救无效，证实不治。 喺边啊？喺边啊？喺边啊？要俾我见下 Angus， 我要见下佢啊！ 老婆。你离迟咗啦？ 点解？点解？ 解会咁噶？点解你唔好睇实个仔？点解你要俾佢有事？点解啊？佢喺边啊？我要见下佢啊！我要见佢就有人面我求啊你！ 你冷静啲先， 而 家讲乜嘢都冇用啦，你明唔明啊？ 老公 ，Angus 临走之前有咩说话留底啊？ 妈咪啊！我而家喺急症室度等紧医生，我好辛苦，我好挂住你啊！我想你同爹哋都喺度，我想你哋可以陪住我，咁样我就可以有信心，好健康、好精神咁样离开医院。啊，仲有啊，我咧啱啱先赢咗冠军，个奖牌我交俾爹哋噶啦，佢会送俾你噶。其实妈咪，你知唔知我最后个心愿？我希望第日可以好努力、好出色，跟住咧你就访问我，等我可以成为你新闻报道嘅主角。报告完毕。 珍惜眼前人。今日嘅故事，马小强先生编剧。 多谢各位，多谢各位演出， 多谢 Brian， 多谢我哋嘅 专业嘅妈妈。 多谢 报告完毕， 每一日都好似我 坐。系啊，前辈有成台都纸巾啊，有成台都纸巾啊。 你应该帮晒我， 我就揾 PCB 帮晒你纸巾。 多谢收听， 再见，拜拜。 多谢再见， 多谢 Brian 仔， 拜拜。擦出爱火花。 路上遇难烦，想再讲感受却晚。你别再怕，来得不知他真与假。始终人生不必只有造化得于。你只在最下去悲伤，忘记他，可不可不要尽要归家？可不可不说话只哭哑巴？忧郁给我好吗？灰色给我好吗？今夜抱拥是我吗？开始感觉好吗？抛开一切好吗？可否不想昨夜你更？来得不知他真与假，始终人生不必只有错或对。相信我共你，只在最下去悲与伤，忘记他，可不可不叫做要归家？可不可不说话只哭哑巴？最后去边。